先包装食品之后，出现发烧、腹泻和头痛等的症状，已经即时要求店铺暂时停运，直至复检符合卫生要求，并且呼吁消费者如果曾经购买相关食品要停止食用。澳门市政署认为是病原体细菌引起的集体肠胃炎个案，食安人员到现场了解之后，认为用来储存预先包装食品的雪柜存货太多，冷空气循环和温度不足，已经要求店铺负责人改善和要求员工接受食品安全管理课程。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亚泽维多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他在世贸164个成员代表参加的特别视频会议上表示，提前离任不是因为健康，亦都不是寻求政治机会，是个人和家庭的决定，相信符合世贸最大利益。来自巴西的亚泽维多2013年9月开始担任世贸总干事，2017年成功连任，任期原本至到2021年8月31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上午时，台风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上午五时，台风黄蜂集结在北纬12.9度、东经123.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黄蜂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625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52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4，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5，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27美元，卖出173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六点十分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看一看外面的气温大概27度，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算是挺好，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不过望出去的时间，刚才回来的时候都发觉，咦，哇，都有个感觉好像很大雾，都想一想，那些到底是雾啊，定还是是些废气啊嗰啲咧，咁啊翻嚟睇咗呢一个空气质素之后咧，就知道啊嗰啲应该真系雾气嚟嘅。咁朝头早可能有少少蒙蒙地嘅感觉，唔紧要，做人清醒就得啦，系咪？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爱在你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爱呢是可以很广阔。爱其中一个定义就是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你不希望是在这个人身上见到缺点。但是人就是这样的，人有很多的缺点在身上，唯独是用爱，当你再望这个人的时候，原来你发觉缺点都可以变优点。所以爱不是寻找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一对一双完美的眼睛去望一个不完美的人，这样的爱呢才是来得更加持久，更加永恒。 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玩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似当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 由我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想见。 黎明加上黎瑞恩，对不起，黎明加上周慧敏的一首歌曲叫做《真爱在明天》。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啱啱暴露仲谂紧头先轻弹播过一只歌，都系黎明嘅半只歌。好啦，系时候听听我哋嘅神光百科。朝早嘅六点十六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神光百科今日又可以同大家睇睇啲乜嘢咧？揭一揭呢个百科全书先。寻日咧讲过光纤啦。咁但係光纖，我哋雖然咧就知道其實佢哋係嗰個製造啊各樣嘅嘢，亦都係光纜，亦都係一種通訊嘅電纜，亦都係由兩個或者多個嘅玻璃塑料光纖鋭芯包裹成為一個嘅組成嘅。好啦，咁光纖咧其實嗰個嘅歷史都唔係話好耐嘅啫嚇。古代梗係冇互聯網啦，古代梗係冇呢個光纖光纜啦，要快速傳送信息，古代梗係靠飛鴿傳輸啦。不过人类就进步了，因为我们了解到光纤的工作原理。光纤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如果将这个互联网用作信息高速公路的话，光纤呢就好像是高速公路的那些基石，在一条高速公路上面铺的石屎。光纤就好像这个石屎一样，能够就是可能一条行车线、两条行车线，劲啲嘅光纤咧，可能系十条嘅行车线，咁啊令到你更加多嘅车嘅流量咧，可以喺入边咧以一个高速咧就行驶，甚至乎呢啲嘅行车线咧，中间仲会配备埋，例如系高速火车啦，咁啊令到咧呢嗰啲嘅信息啊，可以更加快、更加有效率咁样去到传送。好啦，喺发射呢啲嘅叫做信息嘅时候啦，先要将呢啲传输嘅信息，即系例如系我哋。成日要讲嘅留言嘅信息啦，将佢变成一啲嘅电信嘅信号，然后咧通过激光器 发射到去呢啲嘅激光束上面，咁啊光嘅强度咧就会随住电信嘅信号嘅频率一起变化，咁啊并且通过光纤咧就发射出去啦。咁啊喺接收端嗰度啦，检测器受到光信号之后咧，就会再将呢啲光信号咧啊又会变翻做原本你打嗰啲嘅信号嘅。经过处理之后咧，就可以将呢啲嘅信号咧就恢复原状，然后咧就俾对方咧就接收得到啦。成个过程咧其实系复杂嘅，啊虽然听落去咧好似好简单，即系一变二，二变翻一咁样，咁但系咧中间经过好多嘅科学原理，先至能够咧系做得到噶。嗱，光纤内部用咗咧就系玻璃制成嘅光导纤维啦，可以将光信号咧传送到去到几千公里之外噶。咁啊，例如我哋同地球另外一边嘅人咧，都可以透过咧就系光纤咧去到好快脆啊联络上。咁啊，以前快捷都系用电报啊，系咪先？咁啊，将这个嘅海上面咧，用好多嘅光纤组织埋上嚟，所以地球嘅我哋成个星球嘅一个叫做信息嘅传递咧，系可以非常之蓬勃噶。好啦，咁啊制作呢一啲嘅电缆啊，就即系制作啲光纤嘅电缆啦，亦都咧就系可以不断咧就将佢优化，提高咗咧就系光导纤维嘅强度，嗱大大咧就增加咗通讯嘅容量。呢一句咧即系等于啊，原本咧都系行得快噶啦，条高速公路行100，不过咧就得两条行车线。咁但系经过改造之后咧，我哋就而家有成10条嘅行车线。其实光喺唔同嘅物质嘅传递速度咧系唔同嘅，所以从一种物质射到另外一种物质嘅时候，两种物质嘅交界处就会发生折射同埋反射，而且啊折射嘅光的角度咧就会随住射入去光嘅角度而变化噶噃。当入射光的角度达到某一个的角度的时候，折射光就会消失了，反射光就会全部被反射下来，这些就是全反射，也都是可以应用在就是光纤传递信息的上面的。光纤又有光缆啦，咁啊之前都讲过啦，咁啊有分别嘅，咁啊光缆咧即系代表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光纤，咁啊光缆咧系一条大嘅导管嚟嘅，光纤咧就系一条又一条细嘅束管嚟嘅。明白咗光纤之后，喺以后咧用电话send 任何一个信息嘅时候咧，都要记住，其实人类经过好多嘅努力，先至能够做到今日嘅通讯设备噶。一首嘅作品，杨千嬅，长信不如短信。 求你要开心，要珍惜健康，盼你别要逼你自己忙。何以想亲口说的不能讲，要借助这短信扮交往。十个 call， 六个 call， 亦说想念我，然后我说怀念悔改都不妥。迷惑过，难受过，难得很了我，总有丁点感动过，再别见面能够么？我未信，亲口不敢说的短信。是你敢开口表态，便有种我恨我都不敢复你的短信。你共我合套话无谓信，谁对我差得我甘心认输？当你大概好友。怀念悔改都不妥，迷惑过，难受过，难得很了我，总有丁点感动过，再别见面能够我。我未信，亲口不敢说的短信。 的短信，要是你，你愿意出来讲先有种，我恨我都不敢封你的短信，我恨我无聊赖宁愿信，和你已分开怕真的和好，你已被我打了入天牢，谁料到今天当手机是宝，你只字亦要洗去做不到。 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噶，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31度。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周末好去处。之前咧，成日都吓、香港人就开始放心啦。啊，嗰、那个疫情嘅问题，不过咧最近由于咧都有啲新嘅确诊啦，令到大家都开始咧又再担心起上嚟。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咁啊天气咧就普通嘅，咁啊。其实是适宜出外都 OK， 不过呢都奉劝大家呢就尽量减少外出啦。咁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啊，原来都可以呢，就係制作一下呢啲啲嘅亲子厨房喎。介绍下一个呢就简单嘅料理，大家都可以好快脆做得到。手作面喎，面条食嘅呢就係鸡蛋面添。鸡蛋面呢就有一种呢就特别松化嘅感觉。啊，啲人成日都话嗰个 Q 度咧就特别高嘅，同小朋友一齐做嘅时候更加可以咧就系又好食啦，又好玩，又有营养。准备嘅材料都好简单，鸡蛋两个，中筋面粉两杯，盐咧咁啊准备咧就系、是、大概系少许啦。啊，步骤啦，面粉加埋鸡蛋，再加埋盐，然后咧就捞匀佢，搓成一个咧嘅面团，放喺个袋入边。咁啊小朋友最开心嘅步骤就嚟啦，因为佢可以咧。啊，放咗喺袋入边啊嘛，用脚咧喺上面踩踩踩踩踩，跳跳跳跳跳，咁啊顺便咧就帮呢一个嘅面粉咧就吓、按摩一下先，接三折再踩平，呢、这个动作做三次，中间咧就可以加少少水，啊适当咧就加少少嘅加啲手粉啦，然后咧就密封呢一个嘅面团一个钟，啊如果天口冻或者开冷气咧就可以改为两小时。啊，过咗一个钟之后咧，就再将用脚啊，将佢踩平，哇！喺细路仔系最开心啦。然后再接三次，然后咧又再踩平佢，中间又再湿少少水，就系、是、咁样啊。然后就可以开始拉翻开呢一个面粉，就系、是、咁样，小朋友就可以食到自己做嘅蛋面啦。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占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激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冬热暖化都镇定，毕竟但见你就是太平。 We gotta live it up。We gotta live it 想。 这个作品是冯允谦开始倒数，我们都要倒数了，时间去到六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发声明指，近日一名身穿记者反光背心的13岁少年声称因为采访而逗留在警方驱散行动现场。早前亦都有自称记者的男子在直播期间对女警员评头品足。协会质疑部分自称记者的人是否曾经接受有关专业训练，促请政府参考外国落实记者认证制度。声明表示，前线记者的工作有一定危险性，大部分专业媒体记者曾经修读有关专业传媒工作的课程或者接受职业培训，但近年涌现一些自称为网络媒体工作的记者，质疑部分自称记者的人是否曾经接受有关训练。声明说，由于业界缺乏完善的制度，使用记者名义的门槛亦都过于宽松，以致专业媒体记者的工作经常备受质疑，认为如果记者认证制度得到落实，得益最大的是新闻工作业界本身。凌晨有人涉嫌疯狂驾驶，警车追截半个钟之后，警员一度拔枪指向涉事司机，其后将他拘捕。凌晨一点几，西九龙交通部人员在美孚一带发现一架私家车左穿右插，于是上前截停，但私家车未有理会，警车沿途追截半个钟，在长沙环道和大埔道交界夹在的士和栏杆之间停低，三名警员到场拔枪喝令司机停车，将他带上警车，男子报称不适送院。相信私家车是一架失车，使用假车牌，被捕司机有已经过期的学牌。警方在车尾箱发现另一个车牌，又在司机位检获棍状物件。澳门市政署接获两宗一共10名人士怀疑进食同一食品店绝味提供的预先包装食品之后出现发烧、腹泻和头痛等的症状，已经即时要求店铺暂时停运，直至复检符合卫生要求，并且呼吁消费者如果曾经购买相关食品要停止食用。澳门市政署认为是病原体细菌引起的集体肠胃炎个案，食安人员到现场了解之后认为用来储存预先包装食品的雪柜存货太多，冷空气循环和温度不足，已经要求店铺负责人改善和要求员工接受食品安全管理课程。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亚泽维多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他在世贸164个成员代表参加的特别视频会议上表示，提前离任不是因为健康，亦都不是寻求政治机会，是个人和家庭的决定，相信符合世贸最大利益。来自巴西的亚泽维多2013年9月开始担任世贸总干事，2017年成功连任，任期原本至到2021年8月31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周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吓，出边咧就27度嘅气温，咁啊而家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咁啊继续咧有白娟度陪住你哋啊吓，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5月15号啦，星期五嘅时间，哇，原来今日都几多五，5月15号啊，星期五啊吓，6:36啊，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咧，海洋公园嘅风波都令到大家咧就引起一啲嘅讨论啊！到底有啲人觉得留唔留啊？有啲声音就话梗系留啦，回忆嚟噶嘛。有啲就话拆咗噶啦，起楼啦咁样。声音啊有好多嘅，咁啊等大家讨论一下啦。不过咧，咁啊香港政府啊，到底会唔会拨54亿元啊，俾呢一个陷于财困嘅海洋公园救亡呢？咁啊15号咧，咁啊亦都会即系今日啊，稍后嘅时间咧就会审议呢一个嘅拨款申请噶啦。公园的董事局副主席刘明伟就认为，在讨论或者是检讨公园未来发展以及定位上面，其实是可以非常天马行空的。对于外界提出以土地建屋、香港人免费入场以及园区应否变成康乐设施等等的建议，他说都可以开放讨论的。现在目前最希望就是能够这个拨款可以通过。受访的时间他也都形容就是很多东西是买不回来的。要避免清盘这个结果就需要就是54亿元去到帮手救忙了。政府将会设立就是跨部门小组，未来半年在法例、财务、土地运用、经营模式等等就为公园发展寻求一个新的突破。他们指出，公园除了就是附教育以及就是旅游价值之外，也都有责任为游客和下一代带来美好的回忆，认为公园未来的定位以及发展有无限的可能性，检讨的过程里面讨论的内容也都可以是天马行空和极具创意。但强调宗旨就一定要是令到公园日后的财政可以持续，就是之余也都要符合就是香港人的期望。他说到了，公园多年来受到海洋公园公司条例的掣肘去运作，现在有机会拆墙松绑，将现有的框框重新厘定，无论是透过起楼定还是做更多的教育工作，亦或就是透过以后政府资助香港人入园去到游乐，所有的情况大家都可以讨论的。今日咧就会提议啊，审议呢一个嘅公园嘅拨款申请啦。咁佢哋亦都形容啊，近日咧同唔同嘅议员交流嘅时候，大部分人啊都不希望咧就系公园系倒闭噶，同时都抛出咧就系唔少嘅建议方案，例如系修改法例啊，改变公园嘅融资方法，以及咧就系公园嘅定位，例如香港人啊优惠啦，香港人啊免费入场啦， 啊，這個我自己個人來說有陣時我都會在那裡想的，啊，我們跟遊客都是一樣的價錢入園，那為什麼要起在我們這裡呢，這樣都是啦，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啊，公園呢今年1月曾經爭取政府注資106億元就重新定位和發展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停業就超過3個月，損失已經就大概7億元了，已經沒有條件就按照原定的計劃發展，所以就現在，就建議政府看看會不會撥款54億元呢資助公園未來一年的營運，解一解這個燃眉之急，看看事情最后会发展成点呢？这个公园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对很多小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岛。你去过，它给你的回忆又是什么呢？ 画面最初经历下最跌堕，愉快的也经过，我相信所有有因果，这身设定角色是我选的，角色注入意识，在这身演化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的 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和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身上一课，风险更多，伙伴在后协助，再跨过青春那一秒，没有偏颇，去演各自角色，用你的本领，每个人各有奖，送你立喊声。 这首歌曲叫做《冒险岛》，咁啊，可能入冒险岛要密码啦，但系入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咧，有安安喺度就得噶啦，唔使要密码嘅。今日介绍啲乜嘢咧？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又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后花园啊，咁啊当然啦，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啦。早晨啊，安安。 早晨 啊，哇，今日咧，我觉得个成个节日嘅气氛咧出咗出嚟，虽然我哋而家唔系讲紧啲咩节日啊吓，系咪？咁，但系咧。哇，哦，你呢个花咧，俾我感觉好似 几喜庆啊嘛！ 一嚟喜庆啦，二嚟我觉得好似中秋节，哦。 冇错嘅，呢、這个呢其实我哋今日介绍咧就叫做慢性风铃花。咁就风铃花以前有讲过喎，咁、但系呢个慢系咩慢呢？就是、草花头嘅一个点讲咧？个慢慢谷个慢。咁 点解 呢？吓、這、呢个字咧就等于攀爬咁解嘅。 即系佢系一种攀爬类嘅植物嚟嘅， 即系可以一路系咁攀攀攀上天空咁样嗰啲咯，咁样攀。咁当然我哋能力去唔到天空啦，楼上都可能喺楼上个屋企嗰度咯。 系啊，去到楼上都已经俾人剪咗噶啦，香港。 咁所以唔系我 keep 噶，我成日留意下楼上楼下嘅人咧种啲乜嘢，但系冇咯。我楼下楼下楼下就见到有人种咯个露台。 你系花艺师啫，有啲人真系唔中意咧。点解我好似搞到自己个外墙好古旧咁啊？有啲人中意一啲新嘅感觉，就唔中意一啲攀爬类嘅嘢飞去佢屋企嘛。 所以大家都要大家互相忍让啊，各位邻居互相大家点讲咧，互助互让 互助互爱咁啊，系啦， 系啦。 喂，讲翻呢一个， 即系今日讲呢个咧， 慢性风铃花点解咧？ 点解呢个咧？因为咧有啲听众就私信我就话，哎哦，唔系个个都有个露台或者露台仔或者室外可以种花噶，有冇啲可以室内都可以即系俾我可以拍摆下花啊，种下花又嚟嗰啲啊，试下咁。咁我就揾到呢一个咧叫做慢性风铃花啦。咁呢一个咧，点解佢可以喺室内咧？其实因为佢系其实个温度咧系唔需要劲猛太阳晒嘅，有太阳晒，一日晒三四个钟咧就已经够噶啦。咁所以其实你就如果你冇一个室外嘅露台，其实你摆窗边，如果你窗边有阳光入嚟嘅话咧，咁都 OK 咯。咁而家大家都觉得我谂下又。系嘅，唔好成日介绍啲咧，一定要有个好似小白屋企嘅露台啊，或者即系大露台嗰啲唔使嘅，有阵时摆喺个窗边都可以种到嘅。 我有時咧有啲迷思啊，即係如果自己坐 office 嘅時候咧，大家可能聽眾都有啲共鳴，就係、你個隔離咧有塊玻璃，係嘅，你可以即係曬到啲陽光好舒服啊咁樣。咁特別係如果凍凍地嘅時候，更加係啦。但係咧有陣時我發覺經過嗰啲玻璃折射出嚟嘅陽光咧。哇，好似都特別興啊！我驚佢好似放大鏡咁樣曬落我哋嗰個盆栽嗰度喎，會唔會嘅咧？ 其實咧，嗱呢、這個都係啱嘅，因為咧我咧一見到太大陽光啦，我諗我身邊啲朋友就會幫我落簾，因為我實唔曬得。咁、其實咧。如果折射嘅话，你话直接射落嚟咧，其实你都以前都学过咧，就系、是、话你唔好直射嗰个点，你摆正佢直射嗰个。其实咧，嗱呢、這个都系啱嘅，因为咧我咧一见到太大阳光啦，我谂我身边啲朋友就会帮我落脸，因为我实唔晒得。咁其实咧。如果折射嘅话，你话直接射落嚟咧，其实你都以前都学过咧，就系、是、话你唔好直射嗰个点，你摆正佢直射嗰个点，你情会着火添啦。 系啊， 你梗系要摆喺侧边咯。总之有阳光散落嚟嘅阳光，咁唔好喺最聚焦嗰一点度，其实系冇问题嘅，就唔会晒伤佢，唔会晒伤佢嘅，所以可以放心啦。 系咁大家留意啦。好啦，慢性风铃花、 形容翻俾人听下先。你话喜庆 系啊？嗱，我见到咧佢系好似一棵咁样，我初步估计啦，系咪好似一棵年宵见到嗰啲桔啊咁上一大棵啦？然後有個盆種住啦，跟住咧嗰個花咧生出嚟嘅時候咧，都係首先有個樹枝，然後啲樹枝叉開咗佢，有好多樹葉。好啦，重點咧就係喺佢嗰個樹枝啊，即係叉出嚟嗰啲樹枝外邊咧，佢有一啲好似紅色，有少少似嗰啲紅椒啊，即係我哋食嗰啲三色椒嗰啲紅椒一個咁啊，咦，好似燈籠咁啊，紅色。定定定定定定晒喺度咁样㗎喎。 係呀，其实好多人呢形容佢为一个室内嘅小灯笼。点解呢？因为呢佢呢好似你大家想象好似灯笼咁样啦，就係、是、外边就是红色㗎喎。而佢中间又会生啲黄色嘅花嘅中间嘅有啲黄色嘅花喎。咁、变咗吊住一个风铃咁。咁佢呢比较轻啲嘅，即係个花瓣亦都系轻嘅。咁佢叶呢佢嗰个叶同埋嗰个茎一路生上嚟个花枝都系比较轻嘅。即係好似隨風會搖曳一啲，就冇一啲好硬嘅枝，咁、變咗咧，其實喺風吹落嚟嘅時候咧，你又感覺到佢好似風鈴咁，又好似個小燈籠咁。其實佢嘅 size 咧就好似手指公咁大嘅啫。咁但係佢外層咧就係、是、紅色嘅，紅色花嘅，叫佢花啊出邊嗰個花瓣。咁啊閉住，其實佢冇，其實個花咧就唔係好似話即係個嘴咧，其實花咧花瓣中間嗰個咧係。收埋嘅，但中间咧就会有黄色嘅花蕊咧系突出嚟嘅，咁变咗你好似咧， 我嗰张相就好清楚咁样形容到啦，就是、倒吊嘅一个吊钟或者一个小灯笼咁样，入边就好似吊住一啲碎，吊住一啲黄色嘅嘢出嚟咁样。 我自己咧就眼睇嘅感觉咧，其实仲觉得似一样嘢，就系似嗰啲日本咪有啲晴天公仔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系落雨天嘅时候咧，就攞个正确做法咧，就攞啲厕纸，跟住咧就包到佢一个波波咁样，跟住咧就 厕纸嚟嘅咩？原来 其实系厕纸嚟噶，因为佢有个寓意噶。嗰啲晴天公仔咧就系谂住你整完个用厕纸整完啦，跟住咪画咗啲眼耳口鼻喺度嘅， 系啊， 然后就摆喺嗰个窗边嗰度揼啦。咁你嗰啲厕纸嚟噶嘛，咁咪揼湿噶嘛。好啦，揼到佢溶，揼到佢烂咗之后咧，咁就会放晴噶啦。 哦，咁好快喎、啊，应该因为日本啲厕纸系好溶水溶性噶嘛，系好容易， 系特别霉，所以咧咪更加希望咧就嗰个雨快啲停，所以咪个晴天公仔咯。咁我就咁望呢一个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呢一个万圣风铃花个外表有少少似，不过佢就变咗系嗰个圆形头嗰个位咧就系红色。然后下底嗰个好似裙嗰个咧，就系黄色咁样啦。 冇错，冇错。哇，好犀利啊！你解决咗我个迷思，我完全以为系块布嚟嘅， 唔系布嚟噶， 手巾仔嚟噶。哦，原来系咁。 如果你用布啊，用手巾仔咧，就长远唔知落到几时噶啦。 哦，原来系咁，好多谢你今日话俾我听啊。 系啊，喂，但系我哋系职场后花园，唔系讲晴天公仔，讲翻呢一个花先，万圣风铃花吓，有冇香味啊嗰啲噶？ 冇香味嘅，但系咧佢就变咗随风摇曳，好动感啦，好靓啦，好可爱，同埋细细只，同埋咧佢一盆里边咧其实唔系得一两朵啦，咁但系又唔系啲好爆盆嗰啲花，即系唔系话咧成个即系咩太阳花啊，或者系嗰啲长春花咁样，哇成盆都系花，唔系嘅，佢可能系有五六朵咁样，但系咧佢啲叶咧就好茂密，咁你感觉就好似咧系一堆叶里边咧就有几盏灯笼喺度，五六盏灯笼或者风铃。出嚟咁，咁特别有嗰个感觉咯。 嗯，有冇办法咧，系可以令到佢嗰啲叫做类似灯笼嗰啲嘅位置，就嗰啲好似系花嗰啲咧，系生得多啲，生得密啲咁样嘅咧？ 有啦，有啦，我好聪明啦。有几样嘢要大家要留意。第一咧，佢太阳佢要晒啦，但系又唔系晒得好劲嗰啲，所以你可以摆窗边。你有露台，唔系代表话你唔可以摆露台都可以，只不过多个 option 俾大家。其实摆室内亦都 OK。咁每日要三四个钟头阳光，佢要充足嘅阳光噶。如果你系摆我摆个睡房度，咁就唔得噶啦，就唔会生长。即系室内都要有。即系有原因，你唔好话室内摆喺个厕所啊，咁又唔得噶。你一定要室内嘅意思都系窗边都有阳光嘅。咁另外咧，淋水都好重要啦。咁点样令到佢花会开得多啲咧？就系话你见到佢其实差唔多喺盆上面咧一厘米左右嘅水，你发觉即系表面已经干嘅时候，你就要淋。 干嘅时候就淋， 唔系太过即系。其实你个 feel 你自己系个经验嚟嘅，你摸到佢咧，咦话好硬好干，同埋表面啊好硬好干嘅时候，你就要淋落去啦。咁、但系唔一定要淋透佢嘅，唔可以长期淋透呢一只花，如果唔系就会烂根。咁你唔可以等佢干晒先淋咯。咁你就每次再淋啲，咁系咪唔会成？有阵时你会发觉拎个花盆起嚟咧，哇咁轻咗咁多，冇晒重量嘅，就是、因为佢连最深最底嘅泥都干埋。咁呢种花系唔可以咁样先淋嘅，咁挽救唔到佢 嘅咁样。 系啦，但又唔可以太多。咁其实好庆重，如果养开花都好有经验就呢样嘢。咁啊，另外就系好重要啦。啊，点解生多啲花咧？就系、是、你要剪啦。逢咗一啲咁多叶嘅嘢，花得咁少，即系唔系爆晒盆廿几朵花嗰啲咧，你就要控制一下啦。侧边嗰啲枝叶咧，你就剪走佢，咁等佢唔好抢咗你花嘅营养，咁变咗啲花咧就会开得靓啲啦。 唉，我正直就系想问啊，因为我都听过咧，就系话嗰啲树叶咧会抢走嗰啲花嘅营养，咁我系咪即系应该咧就将佢剪咗佢，令到佢生得好啲咁样咯？ 其实我每日都剪花嘅，如果种花嘅朋友咧，其实大家都知每日都会处理佢嘅，就系会见到枯黄唔靓嘅，剪咗佢啦。有多余嘅或者其实呢一度一枝里边又分开咗两三枝出嚟嘅，咁其实我净系想保留呢一枝有机会有花，见到有个花萼出咗嚟咯，咁我侧边个就剪咗佢，等佢唔好抢住佢个营养啦咁样。有阵时咧最重点咧就系、是、其实我搞啲花都搞一个钟，有阵时有啲花咧。是啊，我爆盘嗰啲花，例如牵牛花啦、我每日咧，我个牵牛花已经去到成30朵花啦。 哇，咪好靓！ 系因为佢真系发出得太劲、 我都好想睇啊呢个。 我 send 俾你咧，我唔系 send 我以前 update 过喺我个 IG 同埋 Facebook 度噶啦。咁、我再 update 翻最新嘅，又爆咗一次，自己爆。咁点解咧？因为咧，你中间你见到有阵时咧，因为个花开花落，有30朵花嘅话咧，其中可能有。第二朝起身，你见到6朵咧，已经系头耷耷噶，或者已经个花叶已经系long 底噶啦嘅时候，就摘走佢。 嗯， 系啦。咁摘走咗佢嘅时候咧，因为你留喺度冇意思，但系佢吊住喺你个黐住喺落紧你嘅营养，但系佢就唔会生长，嗰啲嘢就掹咗佢啦，又可能到你盆花好似冇乜谢嘅花咁样。 系 呢样嘢系真系要做嘅。咁啊， 咁啊，嗰啲即系会抢营养嘅嘢咧，大家就要记住啊，将佢拎走晒佢啦吓。 是啦，大家都可以去，我相信大家找一下啦，我想花我不肯定花可以入到，但其实呢我见到网上面有时都会即是有啲花卖嘅，咁我唔知道香港其实有冇，应该都会有嘅，因为都唔係话太过 唔係太冷门嘅。 稀奇嘅嘢係啦，唔係太过稀奇嘅嘢、 嗯、 但有阵时未必会入囉，其实呢个喺国内係非常之 hit 嘅，佢下去原自巴西呀嗰啲地方都有㗎，不过呢喺国内就都好多嘅，咁、所以国内有嘅香港都应该会有嘅，咁但係未必有人会引入咁解囉。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慢性风铃花咁令到屋企咧就靓啲啦，好，唔该晒安安，拜拜。 好啦，拜拜。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缓缓流过，任人寂寞伴醉。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送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调，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定到渐渐绵绵的爱意。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庆幸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为求西天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义，纵使今天分开，依然信你听到前前面面的爱字。 歌曲嚟自郭富城嘅《听风的歌》，我哋先听埋咧就系7点之前嘅龙虎榜推介啊！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佢冇做石咁多好耐咯。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如若心声伤痛，凭这角度可。你若会 f a c

伸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7点08分，听着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都有白元浩之余，哎，又有另外一位的拍档回来了，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 外面啊，都是挺好的天气，今天算不算？我不知道。 都挺舒服的，今早上我觉得。不过呢，就有少少翳焗咯，而且呢，今早上我回来的时分呢，都还未见到阳光，都比较多云少少。 是，那一阵间问一下阿欧啊，看看会不会有阳光了。 是啊。可能佢出到嚟嘅时候天朗气清，突然之间成个天气唔同晒。 啱啊，如阳光啊，紧要啊，系咪先？咁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5月15号嚟嘅。咁啊，寻日咧都留意咗好多新闻片段啊。咁啊，特别咧系你知消委会好努力做研究噶嘛。 系。 其中有一个咧，我都睇到个心仔卜卜卜卜咁跳， 啊、 就系关于嗰个镬铲啊。 哎呀，我都有睇呢个啊。 系啊，即系原来啲镬铲咧放入去嗰啲200度嘅油嗰度咧，佢系会。会变形啦，会溶啦， 系啊。 我哋都知道，其实嗰啲即系塑胶镬铲咧，佢声称系好耐热嗰啲咧，其实佢哋都系用胶去做噶嘛。 系啊， 哇！佢一溶或者佢一变形咧，其实我就算喺屋企，我见到佢点解佢好似有少少变形，我都已经惊嘅，因为真系好惊。 你真系见过有镬铲变形啊？但系 有啦， 哇！ 系啊，或者弯咗嗰类嘅变形咯，佢唔系真系。即係變得好犀利嘅，咁我見過嗰啲，咁但係佢彎咗，我都已經成日覺得咧，得唔得㗎？安唔安全㗎？因為 但你有冇考究過個原因啊？即係因為哦，即係因為太熱。 係啊，因為太熱嘅咋，冇我諗唔會有其他原因，唔會係因為我洗到佢彎咗，係因為用嘅時候咧太熱。但係其實我屋企已經好少，屋企冇乜點炸嘢添啊。因為我屋企冇一個咧。人哋嗰啲倒啲油落去浸到好滿咁炸嘢嗰啲嘅鑊嘅冇乜嘅，咁通常都係煎為多嘅。 係，哇！煎都已經頂唔順，咁就真係鑊鏟係驚啲。 咁你諗下，係啦，你講得啱啦，煎都頂唔順。咁我心諗，喂，如果煎都頂唔順，炸嗰啲咪仲緊要？ 仲緊要喎！ 係啊，所以咧，即係尋日有啲延伸報道咧，就喺度話到啦。喂，除咗咧嗰啲叫做膠嘅鑊鏟之外咧，其實大家可以選擇用一啲木嘅，或者用一啲竹嘅咁樣。咁我即刻諗翻，係以前咧啲人煮餸咧都唔會有膠噶嘛，係咪？咁佢哋都係用嗰啲竹啊，用嗰啲木啊，用翻呢一類型嘅嘢，喺一啲即係處理啲高温嘅嘢咧，可能會。比較上理想，咁、所以我都即刻咧，即係我屋企又有啲係竹嘅，例如我如果煎嘢咧，其實我中意用嗰啲好長嗰啲筷子嘅，即係嗰啲成尺長嗰啲咧，係啦，我中意用嗰啲筷子去到煮嘢啊，煎嘢啊，個感覺咧又好似。安心翻好多咁樣， 我淨係煎糕嘅時候先會用筷子夾咯。 係啊，你平時都係用嗰啲鑊鏟嘅。 鑊鏟啊，係啊，不過我就中意用平底鑊嘅，因為冇咁容易窿。我覺得自己煎嘢，咁啊通常咧配翻佢自己相應嗰啲鑊鏟咧就 OK 嘅，因為唔會太熱嘅。 我就通常都係用嗰啲筷子為多嘅，或者竹嘅我就好少用。筷子嗰啲都算係竹嘅，可能係木嘅比較上少。木嗰啲通常成日覺得我嚟撈沙律， 都係。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入到入嚟直播室嘅咧就系 Toby 喎，早晨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啊，好开心啊，可以入翻嚟呢度， 系啊，一系即系恢复翻正常之后吓， 系啊， 你就系第一次入嚟直播室， 久别重逢啊，都知道， 系啊，有咩感觉啊？ 都系好开心嘅，入嚟直播室个感觉同打电话争好远嘅。 但我想讲咧，入嚟直播室咧，佢坐喺我隔篱咧，我更加觉得咧，佢比之前喺电话度沟通咧更年轻啊，望住你个样， 你都好年轻。 嘅。 哇，你真係識講嘢嘅啫。 系啊， 好啊，咁啊，同我哋讲下交通啦。 好啊，讲交通啊。咁而家隧道咧就正常嘅，咁路面咧就净系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咁之后咧有两个爆水管嘅位置提翻大家啦，就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啊，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嘅第二三线系封闭啦。咁喺青山道咧都有水管工程噶，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嘉顿有限公司嘅慢线系封闭啊。咁一阵咧可能就会比较车多啲啦，系啊，嗯、就系、是、咁。 大家留意住啦，行事有冇喺屋企煮下餸啊？ 間唔中都有嘅，不過就即係我好有個習慣咧，係用兩個鑊鏟嘅，即係紅色鴛鴦鏟咁樣啊！ 哇，喺人哋睇電影咁喎， 咁咪真係好似人哋嗰啲日式鐵板燒咁樣兩個鏟嚟 鏟起佢。 哇！唔係應該咁講，我技術就渣啲咧，攞一個鏟炒咧，有啲炒咗出嚟嘅會，咁嗰兩個咧一齊咁樣喺度炒住咧，就會確保都喺個鑊裡面咯。咁就呢招我覺得都好用嘅，但係你前提要有兩個鑊鏟先咯。 哦， 同埋你手腳要協調先，兩隻手。 係啊，咁仲要一隻又要可能要落啲鹽啊嗰啲乜嘢落去咧，咁啊要多啲即係多啲技術要用到咁樣。 兩個鑊鏟有冇鏟到嗰啲鑊鏟全部都係油啊，或者係變曬形啊咁樣？ 有啊，同埋個鑊會窿咯，之後好容易啦，鏟鏟下咁係。不過就可以避免咗黐底咯，即係咁樣炒嘅時候。 嗯， 哇，真係犀利喎！ 小朋友都有心得嘅，真 係 好嘢。 其實我覺得兩隻鑊鏟係仲難炒嘅。 系，我都系睇人哋即系上网有啲学嘅啫，啲厨师咧， 你摆到明就睇人哋铁板烧啲学啦。 系啊，咁都 OK 嘅呢个方法，我觉得 系嘛，系啊，可以试一试参考下啦吓。 系啊， 日式炒法呢个系。 系啊，日式炒法我都觉得系啊。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啊，问下 O 喺度啦，唔该晒 Toby 先啦，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啦 ，O 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 各位晨光听众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哇难得啊 ，Toby 都教我哋。煮下嘢食喎， 系啊， 鴛鴦無敵鏟喎， 系啊，鴛鴦無敵得嘴，真係兩個喎， 好勁啊！ 喂，你又有冇啲心得啊？煮餸嗰啲， 我冇啊。不過通常咧，到鏟呢個字咧，都會細個阿媽嘅時候話：喂，鏟嘅你都唔起身咁。翻學嘅時候咁啊，依家都聽住晨光第一線，你會慢慢起身㗎啦，精精神神嘅，精精神神咁樣過你嘅星期五嘅早上啦。啊，頭先 Bobby 講話，天氣咧啊，我。呢一刻嚟讲咧就好翻啲啦，啊啲阳光开始出嚟啦，咁啊蓝天白云亦都有嘅，咁啊好好享受今日嘅晴天啦，因为睇翻咧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咧，理论上下个星期啊嘅头段咧都系啊劲大雨啊，劲狂风雷暴咁样啦，咁所以如果选择户外运动或者做运动嘅你咧，可能今日啊就好少少啦，嗱今日咧揸车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喂咁好天气啊，咁梗系唔开冷气啦，叫做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咁样， 系啊系啊， 咁啊搞低个车窗啦，一想呼吸嘅时候咧，哇，好彩戴咗个口罩， 咩事咩事， 好多嗰啲木棉花嗰啲啦， 哦， 花嗰啲木棉嘅棉花飞咗入去车嗰度， 喂，系啊，有啲木棉花咧，直头落到去一个地方咧，即系又冇乜风嘅时候咧。哇，好似雪景咁样喎、 啊！系啊，咁啊有一种落雪嘅感觉啊吓，咁啊飘来飘去都几浪漫嘅。不过对于啲鼻敏感嘅朋友嚟讲咧，就系、是、一个噩梦嚟噶，因为、哇，即系好容易会索入呢啲棉花啦。咁但系咁啊，今次咁又戴咗个口罩咧，就反而咧帮到一啲鼻敏感嘅朋友仔。啊，问问两位啊，木棉嘅花语系咩咧？你哋知唔知道？ 花语系咩啊？ 唔知喎， 你讲嚟听下。 哇，好浪漫嘅都系。 系。 啊，即系珍惜眼前人啊！咁啊，希望星期五嘅早上大家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啦，係啊，咁啊，同你中意嘅人咧，諗下今晚去邊度食飯啊，去邊度玩啊，度過今晚啦、啊，咁樣咧， 係啦，開開心心啦，咁希望啦，今日大家都係除咗係叫做 Happy Friday 之外咧，仲好似望住啲木棉學阿 O 話曬咩啊，即係浪浪漫漫啊嘛，珍惜眼前人啊，最緊要啦，係咪先？ 係啊， 唔該曬 O， 咁啊，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啊，入翻入嚟直播室啦嚇， 冇問題。 咁啊，長進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噶，咁啊，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最高气温今日都会去到31度噶，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炎热，咁啊下周天气咧就持续唔稳定噶。星期一咧就星期一稍后啊，至到星期二咧啊有大骤雨同埋雷暴，狂风雷暴。天文台都特别讲啊，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希望空气都系好啦吓。今日朝头早啦啊，睇下空气好同呢个环保嘅议题有冇啲关系先？听听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好，嚟到星期五嘅晨光大学咧，今朝早咧助教方面咧，我就抢咗阿 Barbie 嘅位啦。有彭仔程振鹏响树咧，就打个电话咧，就俾我哋啊绿色和平嘅好朋友阿 Kate 咧，同佢倾下偈先吓。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彭仔你好。 系啊，今朝早咧，咦，好似想话带我哋去赏花喎，系咪啊？赏花。 系啊，冇错啊，我想带大家去赏下市区嘅花。咁点解咧？其实我就见到咧，上星期五啊，限聚令届满啦。咁我睇社交媒体咧，就见到好多朋友嘅相咧，都一家大细去咗郊外书展跟。 系啊，好多都系咁啊。 见到啲相，系啊，啲热门嘅郊游地方，哇，人山人海，仲多过市区嘅人喎。咁好多即系。郊外人满为患，好多咩隐世花园都网上都被人改咗名叫不隐世花园。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喺过去嘅星期日咧，我就反其道而行，翻翻香港嘅市区，咁啊种情花丛。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大家嚟紧嗰两日周末咧，咁可能都可以避一下咁多人嘅郊区。哇，原来喺闹市嘅行人道两旁咧，都已经开满咗好靓好靓嘅花。咁大家唔使去咁远，一齐去欣赏下身边嘅事物。 咦，咁阿 Kate 真系要详细讲下点样欣赏花，因为有阵时咧，即系行过身边咧嗰啲嘅路旁啊、花槽啊，都未必有嗰个嘅心神咧去留意一下嗰啲花咧究竟系咩。品種甚至乎有冇真係開花都唔係好知喎。 係啦，咁我今日就用少少時間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市區暫時而家開得好靚嘅花啦。 好啊。 咁首先咧就係、是、由三月尾到時。家咧都大量開花嘅，我哋叫做樹頭菜嘅花。咁咧香港好多地區咧，其實都真係會揾到呢啲樹噶。佢本身係種樹嚟噶啦。咁咧翻喺呢啲樹上邊嘅樹頭菜花咧，每年會開花兩次嘅。咁分別係而家三月至五月期間啦，同九月至十月期間。不過咧，要數咧開得最燦爛、最靚咧，一定係而家呢個三月至五月嘅開花期啦。 可唔可以描述下佢嘅样系点啊，或者颜色啊咁样？ 系啊，佢咧其实咧一开出嚟咧就系白色嘅，但系咧开咗十日左右咧，其实佢咧就会变做黄色或者深黄色啦。咁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话咧，每年春天第二场大雨之后啊，佢咧成棵树，佢好高嘅树嚟嘅，可能都差唔多有五米至十米，一夜之间全部开晒花。咁、你個密度又好高啦，成棵樹都係花啦，你遠看咧就是、一片黃白色嘅花海。咁另外咧，花蕊佢嘅花瓣入面咧有十幾條紫紅色嘅紅蕊咧，會伸曬出嚟嘅，向下低垂，好似長長嘅蜘蛛腳咁樣。所以咧，樹頭菜另外有個名咧叫蜘蛛樹。咁香港咧好多馬路兩邊都有呢種樹噶，不過大家咧如果想去睇最靚最靚嘅花海咧，我會推薦大家去九龍城區太子道西。咁呢條路又直又闊啦，咁兩邊嘅馬路咧種曬呢啲樹，咁樹嘅兩邊咧亦都有即係我哋嗰邊係啲住宅區或者洋房啦。咁花開嘅時候咧，哇有一種靚到你都覺得哇咚一聲嘅感覺。 係，咁啊呢一種嘅樹頭菜花咧，佢嗰個嘅成棵樹本身連埋棵樹嘅形狀嚟去睇咧，佢真係一棵好完整，我哋好似畫圖畫咁樣嘅樹形嘅。咁而嗰啲花咧就係、是、一束一束咧，佢係應該係講咧，好似一球一球咁樣咧，就佈滿成個樹頂咁嘅，所以都幾容易睇得到嘅。 係啊係啊，咁頭先去到我講嘅太子道西兩房開曬啦，又直又長嘅路，你見到哇堆滿曬花，感覺上都好似有日本上櫻花 嘅。係咁啊，呢個幾好。 係啊，第二種咧，我就想介紹嘅咧，就是、一種叫藍花型。嘅花啦，咁咧我谂香港咧系啦，好多人都可能都识凤凰木啊，由细到大都听过。凤凰木咧就系、是、好灿、好艳红嘅花，好似开到成朵火咁样嘅。咁啊，蓝花型咧，我哋就成日都话啊，好似系凤凰木嘅蓝色版本喎。咁好多朋友见到两种树啦，都见到佢嘅树叶咧，真系一小块一小块，好似手指公咁大。清咁排列，好似羽毛咁样嘅。咁、大家就會覺得啊，好似啊蘭花型同埋鳳凰木。咁但係咧，鳳凰木嘅花咧就好似火焰咁紅噶嘛。而蘭花型嘅花咧，其實就係藍色，好似一朵好小巧玲瓏嘅喇叭花咁樣，比較含蓄嘅。咁而蘭花型咧，其實佢開花季咧係三月、四月、五 月左右，咁凤凰木反而就系五月六月。咁所以大家想睇蘭花型咧，就要快啲去睇啦。咁我推薦兩個地方咧，分別就係灣仔嘅星街啦，嗰度咧有一棵蘭花型咧，屹立喺個斜路上邊。雖然話哦，得一棵好似好孤單喎，但係星街附近咧高樓大廈唔多，遮蔽物咧都唔多，咁就更容易揾到呢個顯眼嘅花樹啦。咁另外係 仲有邊個位置？ 係啦，仲有香港大學本部校園都有嘅，咁佢喺荷花池旁邊。咁大家去睇完呢棵樹嘅時候，其實亦都可以去香港大學本部校園度漫遊一下啦。嗰度有歷史建築物，有唔同嘅風格，咁都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美景嘅。 又可以啱大家打卡啦呢啲啊。 係啊，冇錯。咁我新界嘅朋友可能話：哇，兩個都喺香港島咁遠嘅。咁咧，新界嘅朋友咧就可以去沙田中央公園嗰度。儿童游乐场位置咧有成廿棵咁多嘅，咁系全港规模最大。咁仲有花树下边咧有草地，大家咧可以带俾一啲野餐嘅用品，喺度顺便享受野餐之乐咯。 哇，呢个就比较方便，如果吓喺埋呢个中央公园嗰度，仲可以野餐埋添。啊， 系啊，冇错啊， 一路听住阿 K 姐介绍呢一个蓝花型咧，咁彭仔都试下搜寻下啦。咁佢系蓝色嘅蓝啦，一朵花嘅花啦，个型就系木字边咧，就做呢一个形如嗰个形啦吓。咁都可以见得到咧，就好多唔同嘅图片嘅。咁但系咧显示出嚟咧，就呢个蓝花型咧，有一种嘅情况咧，就系佢开满晒呢一个花。但是呢嗰棵树呢就冇晒啲葉嘅。咁究竟係呢个先係常态一定还是唔係呢？ 佢而家呢香港好得意嘅，通常呢开嘅时候呢都会係葉同埋花都会见到嘅。咁当然因为蓝色嘅花呢有啲树都比较多，所以呢其实好似比较主导咗啦。 是啊是啊。 咁样囉。 真係几靓呀，嗰种係蓝色得嚟有啲紫色添嘅其实。咁呢两种唔同嘅花啦都介绍俾大家，原来喺我哋嘅城市当中呢，即係有咁多呢咁特别嘅品种，同埋都适合大家呢就去观赏嘅，唔一定呢要大家一起杀入去呢个新界呀、西贡呀、郊野先可以见得到嘅。喂，咁多谢晒阿 Case 啦，呢个赏花人嚟喎，原来你係。又識花又賞花， 希望大家即係愛惜香港嘅朋友都可以繼續我哋愛惜我哋嘅花草樹木，守護大自然，同埋都守護我哋城市嘅多樣性啦。 係呢一句先係最緊要啊！好，咁今朝咧同阿 Case 咧傾到呢度先，咁下個禮拜咧從我哋咧就再介紹過另外一啲啦嚇，可能又係我哋遺忘咗喺城市之中咧，亦都係需要咧去保護嘅一啲環境啊、自然嘅一啲景物啊嚇。咁下個禮拜再傾過啦，多謝阿 Case。拜 拜， 晨光大学。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汗。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让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沉沉那死气。 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餐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 呢首歌曲嚟自 Karen 莫文蔚嘅《呼吸有害》啊嘛，听完啊彭爷爷同埋阿 Kate 讲啦，咁啊其实市面上我哋好多唔需要去到好远嘅地方都可以揾得到咧，好多就系好靓嘅花朵，咁啊亦都可以俾到好多咧就系好嘅空气我哋噶吓，咁啊大家可以多啲欣赏，唔使去下下咧就去到啲新界啊郊野公园好远嘅地方咧，平时好多靓嘅喺我哋身边咧，大家都留意到噶。好啦，今日朝早嘅7:29啊，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啊，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天气炎热噶吓。最高气温会到31度噶，而家27度嘅气温。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表示，在中学文凭试历史科的试卷，其中一题问考生是否同意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陈述，令人怀疑政治立场已经影响试题的设置。教联会对此表示震惊和愤怒，担心试题公正性和中立性受到影响，强烈要求教育局和考评局严肃跟进。教协批评教育局在欠缺理据的情况下，史无前例地就考评局的试题作出谴责，十分严重，不单止反映局方为了追求政治正确，扼杀考评中的讨论空间，是对教育专业的再一次严重的践踏，再一次剥夺教育界专业自主的空间。凌晨有人涉嫌疯狂驾驶，警车追截半个钟头之后，警员一度拔枪指向涉事司机，其后将他拘捕。凌晨1:00，西九龙交通部人员在美孚一带发现一架私家车左穿右插，于是上前截停，但私家车未有理会，警车沿途追截半个钟头，在长沙环道和大埔道交界夹在的士和栏杆之间停低。三名的警员到场拔枪，喝令司机停车，将他带上警车。男子报称不识怂恿，相信私家车是一架失车，使用假车牌，被捕司机有已经过期的学牌。警方在车尾箱发现另一个车牌，又在司机位检获棍状的物件。香港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发声明指，近日一名身穿记者反光背心的13岁少年，声称因为采访而逗留在警方驱散行动现场。早前亦都有自称记者的男子在直播期间对女警员评头品足，协会质疑部分自称记者的人是不是曾经接受有关专业训练，促请政府参考外国落实记者认证制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青山道咧有爆水管嘅，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有限公司嘅慢线封闭啊，就系青山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有限公司嘅慢线封闭。咁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咧都有爆水管。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嘅第二三线就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申请人 你咯， 制作团队 你加埋我加埋佢咯， 十三集节目内容 就好晒啦。 好，嗱嗱临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网页申请开咪做我哋嘅电台节目先。 喂喂喂，仲差啲嘢啊！我哋要租录音室噶。 傻猪，除咗 Airtime， 仲可以申请埋制作资助噶嘛？ 系 CIBS 资助你开咪，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上网填表 cibs.rthk.hk。 记住6月18号下昼5点半前提交申请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6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有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啦，系时候啊，买定啲零食翻屋企啦，礼拜六日咧开始有翻波睇啦，咁当然上个礼拜已经有啦 ，K League 啦，就系、是、南韩嘅职业足球联赛啦，咁啊1点钟开波啦，你话夜晚黑咧开始啦，即系欧洲四大联赛第一个咧。開始啊，有得睇翻波咧就係德甲啦！ 哇，好嘢！ 係啊，德甲第一場咧劈頭啊，9:30多蒙特就對呢個史浩克04啦，咁啊9:30開波。咁啊同時間進行咧就有 RB 萊比錫啦對佛賴堡啦。咁你話喂想睇拜仁，拜仁咧又要搞得耐啲啦，要禮拜日嘅凌晨零時先有得睇啊嚇。咁即係我同你如果禮拜日晚睇完柏林聯對拜仁慕尼黑咧。咁啊，差唔多沖個涼就好翻工啦，大概係嗰啲時間咯。不過咧，德甲方面咧都係閉門作賽嘅。咁講緊咧就係、是、譬如多蒙特為例啦，西法倫球場啦，佢原先成個球場可以坐到咧81,365人嘅，咁樣 嘥咗添。 咁但係咧，今次咁又冇得入場嘛，啲球迷們，咁、佢就會將成個球場咧都。 用曬多蒙特嘅旗幟包圍住佢咯。咁但係咧， 即係感覺嘅似 富豪啲咯， 係咯， 即係似感覺上就似叫做啊，俾你感覺到啊，都好似好多人嘅咁樣。咁但係就梗係冇啦。咁、啊、能唔能夠用科技投射一啲假球迷出嚟？ 之前咧有 令到大家覺得啊，我哋踢波都有人睇噶，等。我落力啲先，努力啲入波先。 有啊有啊，都有啲報道咧，就話到有啲球會咧，佢哋嘅做法就係、等啲球迷，球迷就 send 自己張相過去球會嗰度，跟住球會咧、就將啲球迷個樣咧 print 出嚟，跟住就用嗰啲紙板咧、人嘅紙板就黐落去嗰個紙板嗰度，跟住嗰個紙板放喺個觀眾席嗰度咁樣，咁啊精神上支持啦。不過個畫面好古怪咯，嗱，譬如我入波啦。哇，好开心啊！跑嗱、我又唔拍手，又唔成啦，系咪？我已经跑一跑去观众席嗰度啦， 冇观众， 我望住纸板啊，我望住纸板啊，你明唔明啊？ 几咁煞风景咧，或者几咁冇气氛咧？咁啊，有一啲文学嘅作品或者经济学嘅作品咧，都有讲过咧呢一类叫做冇球迷嘅足球比赛咧，其实系好大机会影响球员嘅表现嘅。 哦， 系啦，咁有一本书咧叫做《比赛中的行为经济学》啦，冒号。赛场行为与比赛胜负嘅奥秘咁样啦，入边就指出啊，足球咧系众多体育运动入面咧最受主场因素影响嘅运动嚟嘅。咁啊，作者参考咗咧欧洲咧15000场嘅足球联赛啦，统计咗咧每场嘅保时时间啦，当主队落后嘅时候咧，平均保时咧系有四分钟嘅；当主队领先嘅时候咧，平均保时只系得两分钟嘅啫。咁、因为咧球迷嘅热情咧会将个时间咧，仿佛带得快一啲，或者球迷嘅热情咧，会令到咧时间咧过得慢一啲。意思系乜嘢咧？啊，咁我哋睇开波咧，又真系有嗰种嘅感觉、哦。如果主场落后，譬如曼城对曼联咁先算啦，曼城主场嘅，咁、但系曼城输紧0-1俾曼联、哦，咁、我系蓝月亮主场嘅球迷，梗系想保时，哇，最好保十几廿分钟啦，咁当然冇可能啦。但系咧个气氛咧就会觉得我哋追得到噶、阿古路快啲起脚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样即系类似呢一啲咁嘅情况啦。咁啊，我自己都有一个咁嘅感觉嘅，不过调翻转头就系、今次咁嘅，因为疫症嘅情况咧，所以咧就啊冇得叫一啲球迷咧入场去支持，可以去睇到波咯。咁所以即系球员们希望都有一个好啲嘅表现啦，令到大家透过电视机都睇到啊，体育精神系可贵嘅、啊，球员嘅足球技术咧，亦都系值得啊。第时咧开翻球场嘅时候咧，买翻张门票啊， 系啊， 入场去睇一睇波。 其实而家都好值得留意咧，就系德甲。点解咧？因为佢哋今次嗱，每一支嘅球队每一场比赛入边咧。更换嘅球员咧系五个，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更换五个，你头先讲讲啦，用意咧就系减轻呢个球员嘅负担啦，即系嗱，我原本十一个人喺佢个球场嗰度踢波，可以更换五个， 系啊， 咁我咧即系点都落去瞓身先， 系啊， 起码可以令到成个比赛咧就个速度加快啦， 啱啊， 增加射门次数啦，咁啊扑救次数又多咗，个比赛成场比赛刺激咗啦， 同埋平时冇份落场嗰啲，依家 都有机会 落场嘅机率会高啲， 系啦。不过咧，如果我系球员嘅心态咁样，咁我嗱十一个人入边啦，我当个龙门都已经唔满啦，咁十个 系 十个都可以换一半啦，换一半走啊， 系啊， 我有种患得患失嘅感觉， 哦，即系惊成日踢下俾人哋换走咁样， 一嚟又惊俾人换走，二嚟又惊佢唔换我，我咁瞓身踢场波， 攰啦，好想 换，好鬼攰噶。 哦、 我谂住你有五个 quota， 你都换我啊咁样。 咁好在乎你系咪一啲大牌嘅球星啊？ 系， 我成日都见到一啲大牌嘅球星，佢话换出去就换出去，佢只要做一个换嘅、 啊， 即系将只手指撩下撩下嘅动作咧，嗰、那个领队咧就会即刻举换人牌噶啦。 系啊， 我见过好多次都系咁样噶。咁咧，你如果中意睇入球嘅朋友咧，你见到一啲大牌球星或者大牌嘅射手咧。可能贏到3-4-0咁樣啦，即係主隊贏到3-4-0，個大牌球星啊，或者嗰、那個叫做當阿古魯咁先算啦。哇，入波能力好強，咁佢有嗰個換人嘅手勢咧，你都幾可肯定曼城未必會再入波啊咁樣。 收夠醜啊嘛，係咪 好啦，咁啊繼續頭先都講咗一啲，喂，用英超成日都講住英超，梗係啦，大家中意睇英超啊嘛。英超咧場內場外咧都充滿住咧好多 juicy 嘅事件，小白。又出事啦！英超嘅球员，今次咧即系之前都有讲啦， 位啊，今次又 有啲叫做逃色嘅丑闻啦，有啲咧就违反限聚令啦，又出去 去夜店啦，咁樣啦，咁有啲咧就喺疫症嘅過程之中咧冇嘢做啦，又唔練波啦，就賭波啦，咁就賭第二啲波，跟住咧就輸咗好多錢啦，債主臨門啦，咁呢啲都係英超好多球員咧面對緊嘅嘢嚟嘅。咁有另一位咧球星啊，迪利亞里咧，唉又出事啦！ 哎呀，佢有咩事啊佢？ 好啦，咁啊。佢咧就中意玩啊，開 party 就人人都知噶啦。咁但系咧，今次迪利亞里咧就唔係去夜店嗰度夜蒲嗰度玩啊。咁叫啲 friend 咧翻屋企咧開呢個 poolside party 泳池派對。咁、你以為喂泳池派對冇事啊？咁你喺翻自己屋企玩啫嘛。 佢哋啲泳池派對好容易出事，一直以嚟都係佢哋啲泳池派對先係出事嘅機會。 好啦，唉，咁啊真係。千算万算已经唔出街㗎啦，又冇违反限聚令，咁自己围内朋友玩啫，係咪先。个出事位喺边呢？喂，竟然呢开开下 party 嘅时候呢俾呀呢个歹徒呢持刀入屋行劫喎。 咁样咁样出事我又估唔到 喎。你估唔到即係大家着晒泳衣泳裤咁样，哇大家飲晒酒好开心咁样啦，跳晒落水咁样啦，播晒强劲节拍音乐啦，突然间呢有几个叫做 歹徒 呢冲入嚟。咪肉打劫咁样，咁啊攞住几把刀，仲要系攞刀噶、哦，咁、我唔系话即系话攞枪先够劲咁样啦，咁但系即系究竟有几多人喺入边开 party 咧？如果有50人开 party， 咁歹徒嘅人数又有几多咧？咁样，咁好明显应该系得几个人开 party 嘅啫，咁所以咧， 你得一两个人，如果佢50个人开 party， 个歹徒见到走啦， 系啦，咁、个歹徒咧， 仲成班系球星，跟住又。全部都是好体力的人， 系啊，咁啊，啲歹徒入屋行劫咧破财，佢真系俾人哋打劫成功啊，仲要咧俾歹徒咧打爆咗个嘴啊， 哇！ 即系佢有叫做挣扎啦，咁即系迪利亚里，咁你话晒都系一个体能强嘅人嚟噶嘛，咁佢见人哋都系攞住把刀，咁梗系谂住啊制服佢咁样威威，咁点不知唔得啦？嗱，根据咧英国嘅《太阳报》报道，迪利亚里咧就拖埋女朋友啦，同埋咧几位朋友咧。在自己的豪宅入面咧开呢个 poolside party， 点不知咧两个贼佬咧就胆生毛啊！阿吴理屋主咧竟然喺度咧持刀入屋行劫，咁消息指咧两名贼人咧向迪利亚里咧攻击啊，一拳咧打伤咗迪利亚里嘅面部啊，佢嘅一位朋友亦都受伤啊吓，庆幸咧歹徒只系求财嘅啫，咁啊冇夺取佢嘅性命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摩连奴咧依家系好锡球员噶嘛，佢即刻出嚟讲啊，佢话喂。英超麻烦呢迟一个礼拜先好开波啦，因为阿迪利亚里受伤啊咁样啊吓，咁啊出嚟同赛会讲话要延期一个星期先重开啊， 好难嘅， 掀起呢个伤兵潮咁样。喂，但呢件事都几搞笑，你谂下系咪先？你屋企开下 party， 你住豪宅啫，你有保安系统噶嘛？ 系啊，咁个保安冇咧，会唔会啊？ 点会啊？点会冇保安系统？你住得咁大嘅一间屋？咁又铺晒又 咁，我又咁谂啦。咁佢系一个球员嚟噶嘛，佢体能咁好嘛，佢就算俾人打佢都可以走啊。佢足球员嚟噶，我唔会相信个匪徒咧系跑得快过佢。 啱，但系佢着住泳裤啊嘛，当时 泳裤应该冇影响佢跑步能力噶。 唔系，但系你个感觉好赤裸，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人哋有把刀。你又冇把刀咁样，系咪先？咁所以就呢件事都几搞笑。你真系估唔到英超啲球员咧，真系好睇啊，好睇过睇戏啊！呢啲咁嘅事都会发生。 系 Juicy 嘅， 系啦，好似美剧咁样。咁啊，即系各自修行啦。咁啊，另一位嘅热刺嘅球星孙兴文咧，就嚟毕业啦。 啊，系啊， 当兵复完兵役啦，咁样咁亦都 翻去啦，系嘛？ 系啦，差唔多啦。咁大家可以睇到一个短头发嘅孙兴文，亦都有一啲媒体嘅照片流出咗啦。咁啊，睇到孙兴文咧都系精神奕奕嘅。咁啊，佢亦都向媒体表示佢喺军营入面咧。有成果咁啊！ 喂，佢神枪手嚟噶、哦， 系啦，体能方面亦都有进步。 我真系怀疑咧，佢将嗰个射波嘅触角咧，个 format 啊，放咗去呢个用枪嗰、那个， 用枪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谂下，迪利亚里同埋孙兴文咁好嘅队友啦， 系咯， 如果。孙兴文 喺嗰度一齐开个 party 嘅， 系啦，咁你唔惊啦，孙 梗系唔惊啦， 枪系咪先？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喺英国方面无故咁样有枪都系犯法嘅，但系起码多个人咧， 系啊， 即系多啲安全感。 唔系 咁， 你孙兴文你受过军训，你搏击都叻啦， 系 咪先？ 系啊， 你有刀我唔惊你啊。 讲得好有道理，所以我建议咧，迪利亚里下次开 铺晒翻 天，嗌埋孙兴文， 一定要嗌埋孙兴文，可以唔叫哈利简尼，唔叫汪连龙，一定要叫埋孙兴文啊！ 要啦，要啦，要啦！ 几搞笑呢一件事。 好，喂，仲有其他欧洲联赛，包括咧就系意甲啦，咁啊亦都话咗 90% 咧会喺呢个6月13日嘅时间啊再开赛啦。咁啊睇到埋呢一个 NBA， 你杯茶，咁啊 NBA 不嬲都系用开咗个波波咧，咁啊 S 字头牌子啊，系咪先？ 转啊，转牌子啊，而家 转牌子啊，转咗。转咗 W 字头嘅牌子， 哦 W， 同个台长同名嘅 Will 系啊，嗰、那个好十几年冇用呢个牌子，突然间用翻呢一个 W 嘅牌子，点解咧？究竟 系啦嗱，咁佢自己就话到啦，咁啊连埋呢一个嘅 WNBA 啦，咁啊都会一齐咧嚟紧嘅时间啊，就会换呢一个嘅牌子啦吓。咁啊到底点解咧？咁啊佢报道上面咧就仲未好详细咁样去到讲嘅，咁但系话到啦，自从咧呢一个牌子喺1946年啊制造出第一个官方嘅 NBA。篮球之后咧，咁啊一直咧都系保持住一个叫做合作嘅伙伴啊，期待住咧用呢个波啊，可以继续咧就打得多更加精彩嘅赛事咁讲嘅。 私をそこらの女と同じように。あなたにふさわしいかなんてそんなには賢くなれないわ私が思うかわいいじゃねえきっとあなた飽きてしまう恋しけるみたいに嘘ついてとりあえず安心させていて知らないって知らないって笑っていたいわからないってわからないってとぼけていたい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いっそいっそいなくなれ消えてしまい消えてしまい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大丈夫って手足つくペラペラ泣いましただけどとにかく声が聞きたくなるダメな私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分かってなんて言わないからフィルターをうまくかけて見ていてよ喉を鳴らし飲み込んだ水があたしの真ん中につながるの私からは何も聞かない穴の開いた顔見たくないあなたが気持ちよくなるのならよくある嘘も飲み込んである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って踊っていたい分からないって分からないってはしゃいでいたい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いっそいっそいなくなれ消えてしまい消えてしまい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あたしが歌った花歌をあなただけが気づいてくれるわずかな期待止められないダメな私ああどんたぶいててもそばにいてあなたのままで優しくして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消えてしまい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大丈夫って手足つくペラペラの優しさだけどとにかく声が聞きたくなるダメな私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分かってなんて言わないから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 この作品は平井堅 featuring 愛妙 私がそこらの女 と何が違うか教えてよ。 あなたがいない私なんて本当は考えられないの。 嗰个名字叫做怪物小姐 Kaibutsan， 咁啊，希望即系快啲叫做运动咧诶停摆完毕啦。咁啊，有好多嘅运动员咧，怪物级嘅运动员啦，都可以俾我哋欣赏得到咧佢哋强劲嘅体育力量啦吓。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3，国际新视野，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嗱，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内容咧，就要先至声明先啊，即系大家咧，如果系对于嗰啲嘅即系神怪嘢啊，或者系啲离奇嘅事件咧、哦，会觉得惊惊地嘅咧，就可以睇下身边有冇一个朋友陪同你而家一齐收听嘅。 咁愿意啊你？ 系啊，因为咧，即系发觉咧，近来咧都有好几单嘅新闻咧，都系国际消息嚟嘅，都系同呢一啲咧，即系大家可能一般人解釋唔到，又會覺得係咪有啲奇怪現象嘅事件咧發生嘅喎？咁、嗯、先講第一單啦。嗱，細細個開始咧就講咧，就聽好多或者睇好多啲電影啊、電視劇咧，都會有嗰啲咩殭屍啊、 哦、是啊 鬧鬼啊嗰啲橋段。 翻山殭屍叔叔嗰啲 friend 啊嘛， 好多時咧，阿小白就講得啱啦。啲情節入邊咧都會有嗰啲咩死而復生啊、翻生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即係細個嘅時候睇完咧就覺得哇，係真係有啲咁嘅事㗎咁。咁啊細個就會相信啦嚇。咁但係當你如果咧喺現實生活中咧真係見到有啲相關嘅報道嘅時候，唔知你又會唔會相信咧真係有呢一回事啦嚇？講緊 真係神怪嘢嚟㗎。 你聽落去先啦。嗱，讲紧咧，因为印尼嘅时候咧，咁佢哋咧就有一个丧礼入边，咁咧其实当其时咧，根据新闻嘅报道咧，在场参与丧礼嘅人士咧系唔系即场察觉到呢件事噶、 嗯？ 不过咧就原来会咧拍一段嘅短片嘅，咁系佢哋事后咧喺成个丧礼嘅过程完晒噶啦，喺嗰个短片入边咧就清晰咁样见到，因为佢哋咧嘅棺材咧其实就同我哋传统嗰啲棺木嗰啲唔同嘅、 嗯， 即系如果你话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咧，我哋嘅棺木咧就系密封式啦，即系当你瞻仰完之后就密封噶啦嘛，就会盖棺之后你就唔会再见到入边嗰个遗体啦。咁但系咧印尼嘅呢一个棺木咧就系中间系透明嘅，即系佢都系吸实个盖，但系中间咧系一块长形嘅透明玻璃。所以是清晰看到入面嗰个遗体嘅， 即系就算冚咗都睇到。 系啊，玻璃嚟噶嘛咁，咁而且个玻璃都颇大块，即系都睇得几清楚下嘅，即系唔系话净系一个小窗咁样嘅。咁、所以咧，当啲人咧睇翻嗰个拍摄葬礼嘅片段，佢有一啲嘅镜头咧系影住佢下葬嘅嗰一个墓嗰一刻嘅，佢竟然影到咧。嗰、那个棺木入边咧，有人挥手喎、 哦，唔系啊嘛， 系啊，嗱，我就并唔觉得呢一件事系，即系我都解释唔到呢一个系咩现象。咁啊，事后咧就有好多人咧就疯传呢一段片啦。 佢系几时即系落拎落去葬嘅时候，定系火化嘅？ 嗱，根据个报道就话咧，佢系落葬嘅，即系佢系土葬嘅。咁、 哦、 而个仪式系进行到一半噶啦，已经。 嗱、 即系咁，我估计佢嘅一半咧就系、是，总之个棺木已经落咗去入咗土啦，但系就未埋嘅。如果唔系就影唔到嗰一个 moment 啦，系咪先？即系一定系起码影得好清晰，睇到个面系乜嘢，亦都影到块玻璃入边咧隔住有人挥手咁样。咁有啲人就话啦，诶、会唔会系即系入咗啲老鼠啊，或者啲昆虫仔？ 系啦， 咁样嘅咋咁 啊？大家唔好自己吓自己。 咁但係咧，真係見仁見智啦，因為咧有啲人睇過嗰段片咧，就真係都覺得似係一個揮手嘅咁。咁、但係估佢唔到咧，原來科學家咧都有解釋呢一個現象。 解釋到嘅， 解釋到嘅。 哦，咁就得啦。 咁科學家就話啦，原來咧人類嘅遺體咧，可能係會因為呢一樣嘢叫做屍僵，嗱唔係殭屍，係屍僵，係啦。但係 exactly 係殭屍嗰兩個字嘅調轉嚟嘅，而去移動嘅、 即係僵硬嗰個僵。 係啊，僵硬嘅僵。佢、話原來咧動物死亡之後咧就會產生肌肉僵硬的呢一個痙攣的嗰個縮嘅現象，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就話，譬如咧喺澳洲咧，坎培普頓中央昆士蘭大學咧有啲嘅研究就話啦，呢一啲嘅遺體咧分解過程嘅時候咧，原來喺冇任何嘅外在力嘅輔助底下咧，仍然係會有呢一個屍僵嘅情況、 嗯， 而可以自行改變姿勢。 哦，即係喐一喐咁樣。 嗯， 咁喐一喐，我又覺得係。 都是科學解釋得到的，就不會那麼多靈異的。 但是因為呢啲人就睇到話覺得佢似係揮手，咁嗱有機會 隻手喐噶嘛， 係啦，有機會可能係隻手發咗一發咁樣咯。咁於是 咁啊咁啱個頭喐嘅，又唔通又話佢擰過嚟望你啊咁樣？ 呢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啊！我亦都冇現場親身見過呢個情況。 只腳喐一喐嘅時候，又話佢踢啦踢滿啦佢咁樣。 咁啊，不過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信念啦。即係我覺得有啲人就相信某一啲嘢嘅存在，有啲人就覺得係用科學解釋得到。咁我覺得呢個都係自己嘅一啲諗法嚟嘅啫。咁不過即係就科學家原來都可以解釋到呢一個現象。係 啊，好多超自然嘢，科學家都好努力去解釋㗎。我信科學嘅，其實係 嘛，我都信嘅，我都信嘅。咁但係我又會都保持住 open 嘅，即係所有嘢嘅概念啊，或者係事件嘅一啲唔同嘅理論咧，我都好 open。即係我又會覺得未必冇某啲嘢嘅存在，但係我亦都唔知道解釋唔到。咁如果科學解釋得到嘅話咧，我亦都願意去聽一聽。 我成日覺得超自然咧係存在嘅，不過係因為我哋現今嘅科學未能夠解釋到超自然咁樣咯，係啦， 都係嘅。咁所以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地方咧，都會發生住好多唔同呢啲事件嚇。咁今朝講呢一個咧，就真係冇人知道到底佢係唔係真係揮手啦，定還是係小動物咧？定還是係真係頭先講嘅呢一個叫做獅姜嘅現象 咧？我就覺得係嗰個獅姜嘅現象比較上，即係個人認為啦。係啦，咁你如果你即係封曬嘅，咁啲人一定話：喂，我封曬嗰個棺木。噶咯，啲小動物咧係唔會走到入去嘅，唔會有老鼠啊，唔會有蟲啊，走得去嘛？ 我真係唔知啊，係 咪先？ 都好難講啊！阿媽成日都話幾窄嘅空間咧，老鼠都捐到入去。 係嘅咩？ 咁係啊，以前都係。 唔係啊，密封式喎，諗住係密封式喎，點捐入去啊？ 咁如果唔係點入米缸啊？另外米缸都密封㗎。 啊，你又啱喎。 所以真係唔知嘅，咁有好多種唔同嘅解釋，有都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係相信佢係某一個類別嘅事件啦。咁啊，冇人知啦。咁不過咧，就即係藉住呢一個嘅國際新聞咧，嚟到認識多一樣嘢，即係知道原來咧呢一啲我哋細細個睇鬼片咧成日出現嘅現象咧，都係用科學可以解釋得到嘅。 係啦，做人都係一樣噶，唔好成日因為某一啲嘅事情咧。自己嚇自己， 啊， 人啊最慘係咩咧？ 自己嚇自己， 係啊，輸咗俾自己啊！你諗下，啲無人嚇你，你真係成日自己嚇自己幾咁唔好咧嚇。好，呢個時間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簡報啊。 特普透過社交網站攻擊對方，指控布萊特係一名心懷不滿嘅聯邦僱員。布萊特早前向監察部門舉報，話自己因為多次質疑政府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措施而遭到特朗普政府報復解僱，要求當局徹查事件，令他可以復職。法國表明不會讓美國市場優先獲取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法國製藥巨頭賽諾菲一度表示，由於美國率先投資分擔風險，如果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成功，美國市場將會獲得優先。董事會主席溫伯格之後表示，不會有國家優先獲得疫苗，會確保同時間運抵全球各地。總統馬克龍表明，市場的力量不適用於疫苗研發，下星期會晤塞諾菲主要行政人員。歐盟強調，在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上，所有國家必須獲得公平對待。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42， 瑞士法郎 0.974， 加元 1.404， 人民幣 7.098， 英磅對美元 1.223， 歐元對美元 1.081， 澳元對美元 0.64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1。 日經平均指數報 20,169 點，升25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30.33 美元，賣出 1,731.49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早上八点，台风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避过是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右转去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啦，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右转太子道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但是塞一塞影响到现在大老山出九龙就比较挤塞，车龙都挺长的，排到去碧桃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慢线坏车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哈羅國際學校一段慢車，龍尾在三聖村。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定富街旺角和元朗公路博愛之路屯門。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亚洲体育舞蹈界的盛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和香港本地精英一较高下。 电视节目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一众武林超新星 演绎标准舞的柔情优雅 和拉丁舞的热情奔放。 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 听日下午4点， 港台电视31。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完美的星期五早上时间8:02，今天为什么这么完美呢？即是在彭仔的定义呢，今天是晨光的团队没有人病假，没有人请假。所以呢翻齐嚟就非常好啦。直播室呢、yeah. 除了有我彭仔之外呢，也都有芭比。 是啊，早晨。 还有阿柯。 早晨彭爷。 是啦，小白呢就是我点咗佢去做第二啲嘢，系啦啊！咁啊，今日咧就呢个5月15号星期五，三个五啊，几好记咁样吓。咁啊，农历咧今天就4月23啦。哇，今日好多嘢适宜喎，呢个通胜话斋 系咪啊？ 开光啦，嫁娶啦，出行啦， 咁即系 出行都好啊！咁啊，另外咧就开市啦，移晒啦，哇，好多造船都话今日适宜咁样嘅吓。咁啊，另外咧，如果睇下，有啲咩不宜啊，即系忌啲乜嘢咧，今日。诶，冇嘢写咗。 哦，咁真系好日喎、 啊，系好嘅， 冇一个字写低、啊。 淨係得個忌咗個吉咗咁樣啊，咁即係今日大好日喎、啊、今天啊，咁呢一個我哋中國傳統就咁樣睇今日啦，咁但係咧喺西方以至到現代社會嚟睇咧，今日咧都係一個特別日子。有冇听呢排咧？我哋二台啲宣传声带，系、 哦、 啊，二台宣传声带入边咧，成日都提我哋咧，五月十五号咧就系呢个国际家庭日。 嗯， 咁呢个国际家庭日咧，其实即系佢嗰个嘅系咪算源远流长咧？1993年开始定嘅，即系联合国。咁、到依家都 哇， 系好多个年头啦吓。咁、究竟呢一个嘅日子嗰个重要性喺边啊？又或者其实我哋香港咧，有冇话响应呢个联合国嘅国际家庭日有啲嘢做噶？又或者我哋应该点样去反思一下呢一天咧？咁样咁我知道今日咧就阿小白咧会稍后时间就请嚟咧一位嘅嘉宾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对于呢一个日子嘅一啲佢嘅睇法啦，同埋咧对家庭观念嘅一啲嘅展示嘅，咁等大家咧可以咧即系参详一下啦吓。咁至于喺呢个钟数咧，就要同大家先讲咗咧，今日咧天气预测方面都紧要嘅。嗱，今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32度嘅，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就系炎热嘅，下周天气咧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咧至到星期二咧系有大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添嘅吓。咁至于现时嘅室外气温系几多啊 ，Barbie？ 27度啊，相对湿度系85%。 系咁啊，今朝早咧就本来仲有样嘢咧想揾阿 O 咧示范嘅，不过咧就时间关系，因为我都唔想我哋嘅好朋友咧要等啊，咁所以不如我哋先同我哋嘅好朋友倾咗偈先咧，亦都好多股民咧想知道啲消息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彭爷，你头先咧就话今日适入开市啊，咁啊开市直一直激啊，咁啊先请我哋嘅朋友出嚟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同我哋咧一齐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咁多位好朋友主持，早晨 啊 ，Happy Friday 啊，希望啊 ，Happy Friday， 星期五愉快。 好好好，咁啊个市嘅情况系点啊？ 系啦，咁啊睇到隔晚美股咧就以为倒跌啦，啊点不知 V 型反弹，临尾咧又升翻300多点，真系美股咧真系食惊风散咧都唔系好掂啊！近排呢几日啊，真系挫上又挫落啊吓。咁啊 ，Dicky 点睇啊？美股方面以至美股有冇机会影响埋今日港股嘅表现呢？ 哇！真系寻日嗰个美股啊，即系隔晚嗰个美股啦吓。谂翻呢啲儿时嗰啲怀旧广告啊，即系擒高擒低靠腰力啊！哇，佢嗰下咬腰弹上嚟个力度，真系咧相当之惊人，犀飞嚟。咁当然又系觉得大家可能会话唔明点解啊？即系新冠肺炎嘅疫情而家美国爆发到而家咁样嘅情况，系完全系极为恶劣。咁就算你话特朗普出嚟讲嗰啲嘢，话哇咩经济第三季点会复苏啊？又话点解有疫苗啊？又话300个N95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已经知噶啦，佢都系即系讲得白少少，都系斋讲嘅啫吓。即系我都唔用乱噏嚟形容啦。即系有阵时广东话几绝滑嘅都真系，就咁呢两个字已经系好截然不同意思。嗱，但系无论如何，股票市场即系经历咗即系早即系几日啦，其实美股都有少少由高位都回吐，都几显著。之后咧，咁亦都真系啲资金又再次重新即系追捧个股市啦。咁亦都明显地都系见到嗰个状况嘅，就系见得到新经济股咧相对地个表现咧系更加之好嘅。呢个亦都系好客观嘅。咁但系咧就如果咧纯粹讲个指数咧，寻日就反而个道指就升得仲多。咁啊，呢个亦都系喺寻日发生咗个事嚟嘅。咁当然你话有冇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咧？始终喺呢一个即系五月份咧，我都系嗰句，我唔敢话过度地乐观嘅。咁如果你话由高位计即系达跌落嚟嗰下但系如果你话由寻日嗰个即时嘅低位咬腰上翻嚟咧，其实都即系话就话个力度都好似几大，叫做止跌回稳咗。咁但系你话要再冲翻穿即系即系过去嗰一个月啦，月内嘅高位，你话即系个道指要上翻24600啊呢啲位置咧， 都談何容易，因為始終在未來的這個月份，我們會陸陸續續看到很可能是一些不是太理想的經濟數據和業績的表現，我想全世界的情況都是這樣，甚至香港也都一樣、包括是好像恆指都挺權重的股份，包括友邦、過去哇業績 一直以來都是、比市場、可以說是超越預期的，甚至乎比起其他的同業也都是優勝，但是都真的今次加成績表都交不到、太理想的表現，再警告也都是說哇即是接下來新冠肺炎疫情，即最簡單就是 agent 的代理都見不到客啦，即網上不是不見得傾得，但是很難要他動筆一揮、即簽個大名啦，所以、即這些因素其實即對於業績的影響是大，現在其實沒有都是反映緊嗰個復甦預期和展望的。 咁啊，今日咧聚焦讲下咧一个医疗股以至生物科技股嘅板块。嗱，点解讲呢一样嘢咧？其实因为咧都知道坊间好多散户股民咧，其实一见到咧生物科技股，即系个 B 字啦，系啦，咁咧就冲入去买啦。好啦，咁啊跟住问翻啲散户股民啦， 系咩嚟噶？ 系咩嚟噶？咩系生物科技？唔知系 定嘢啦。 系啦，嗱，好似嚟紧啊呢个上市啦，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咧。公司啊，股份叫开拓药业。咁呢个开拓药业咧，未有盈利嘅、咁但系佢仲系嗰啲疫苗或者佢嘅试剂咧，系测试之中嘅啫。 即系买佢前景啊？ 系啦，究竟点去分析咧？就要 Dicky 帮我哋上一堂。第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厘清药业股同埋生物科技股。第二就系人人都买生物科技股，唔通人人都想买生物科技股？而且生物科技股每一只咧。个入手即系入场费唔低噶，五位数字噶，常常都咁样。咁、啊，究竟点去分析，点去解释咧？咁 ，Dicky 同我哋上一堂，等我哋学下嘢先。系啦，嚟啦。 系，首先又问下欧同彭仔有冇抽先？咁、你哋 有冇？冇，好似有，好似有，系啦。 先讲埋，其实你哋唔系持牌嘅，持有都冇所谓嘅。咁但系咧，讲到你话生化科技股，又或者系有个 B 字。又或者相關啲概念啦嚇、醫療即係設備又好啊、生化科技也好，咁亦都甚至乎再引申落去講，今日即係話千呼萬喚始出來啊嚇，即係係啦，佩嘉醫療千萬認購倍數相當之驚人嘅呢只股份，咁啊喺暗盤尋日亦都係即係都相當之誇張嘅升幅啦嚇。嗱、咁我覺得一句嘅啫，如果你話喂第一日真係同你高開六七成七八成咧，咁第一千祈唔好追。因為是冇理由要我哋係即係隔咗一晚之後升咗七八成，跟住即係衝入去嘅。咁、當然大家可能會話，咁佢係超額好多倍啊嘛，咁孖展都係得一手啊嘛，咁自然增多足少，佢個股價就要升㗎啦。咁係嘅，但係我會覺得散户你可能係得一手嘅，但係機構性投資者佢喺國際配售嗰邊咧，佢唔會得一手嘅。咁當然有啲有所謂嘅 lock up 啊，就即係話。禁售期有啲亦都冇嘅，即刻掟得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哇！如果你升得咁多，我實俾翻佢啦。如果你話喺個好短線嘅即時嘅操作策略，真係長遠啲、長遠嘅事啦。咁、但係我諗最客觀嘅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係撳個報價機啦，即係最講得簡單啲啦、你撳完之後，你見到個名字後面個 B 字，咁就話阿歐頭先講個狀況啦，就係佢係通過咧生化科技嘅股份嘅類別咧進行上市嘅審批。咁、通過呢個審批，簡單啲講咧，就唔需要合乎傳統嗰個所謂嘅即係嗰三個上市準則嘅盈利嘅要求喺主板上市企業。咁即係換而言之咧，佢哋可以係啲虧損，甚至乎極度虧損嘅公司，即係蝕到攤腰嘅， 有啲科網感覺添。 系啊， 完全系嗰啲嘢嚟噶，冇错啊，彭仔，完全系嗰啲嘢嚟嘅。咁其实咧，好多年前都已经有，廿年前都有啦。但系其实系有成功过案嘅，即系譬如话廿年前咧，创业板上市，长江生命科技，咁而家人哋即系系赚钱嘅公司，甚至乎系一间好有研发能力嘅公司，经过廿年嘅发展，咁、所以其实到现在，有唯一一个弊端就系咩咧？就系欧头先讲啦，即系嗱，当然股价唔代表市值啦，但我会见到好多啲未有盈利嘅生化公司咧，生化科技。公司咧，佢哋已經可以定到一個好高嘅估值，因為佢可以話俾市場聽，哇！我哋而家好勁嘅喎，嗱，我哋而家做啲研發，咁樣各樣那樣，嗱，未來真係可以變成盈利咧，哇！咁可能又係另一隻長江生命科技咁樣啦，諸如此類啦，咁所以佢哋其實個定價唔 buy 嘅。咁當然追捧咁梗係會有追捧啦，因為而家即係大家都好期待呢啲嘢，有啲乜嘢係即係最受到市場青睞咧？呢段短時間咁啊，梗係呢類型嘅股份㗎啦。喂，又有醫藥概念，又有生化科技概念，咁而家又話有疫苗啊，又有好多病毒啊，咁即係咁梗係呢一啲嘅股份係好受到大家嘅注意啦。咁所以佢哋嘅認購反應都好好，但我都會留意到就好多呢啲 B 字頭股份啊，我唔講名咧，唔係講好嘢，都好多股份上市嗰日咧就係威係勢啊，嚇即係個股價表現好勁啊！咁但係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啦。咁即係話可能嗰個焦點啊，以至到股價表現咧，喺上市往後，由佢新股變成半新股咧，咁佢隨即就已經離開咗個美光燈下。當然都有個別一兩隻仍然係受到追捧嘅，亦都有個別一啲醫療設備股份，即係過去累積升幅好驚人，即係可以升過十倍八倍都有，都真係有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咁大家咪好追捧咯。咁但係都要記住啦，即係如果你話喂我抽到，咁當然恭喜你啦。但係如果你話喂一上市初期升八九成，跟住你追入去，咁真係呢個風險就真係極高啦。同埋記住唔好由個高位回落嚟，喂回咗一成啦，好似去買衫嘅依九折底，你都要睇，你都要睇翻佢當年幾多錢招股先，即係呢個都係關鍵咯。 係咁啊，即係散户民咧，透過頭先個短短幾分鐘咧，已經完全清楚明白。即係 我就由聽阿 Dicky 咁講咧，我腦海中咧出現咗一個戲劇嘅畫面，就係阿大。即系烂赌椅啊！烂赌椅咧就同咧啲屋企人讲话：，喂，我运财童子嚟噶嘛， 啊、 你梗系打本俾我啦！你俾我赢到呢铺， 系啦、 啊，你就发啦咁样。 十年得，十年得， 龙村房系啦， 廿年，廿年一定得，廿年一定做得到。 电视 feel 真系， 系啊，咁啊， 有啲咁嘅戏剧效果。 投资嘅教育电视，咁啊，听呢个环节你会知道更多啦。喂，最后 Dicky 不如讲埋咧，淘宝股嘅板块啦。咁睇到琴日都有啲消息出嚟啊，吓咁啊。啲銀娛啊，好幾隻股份咧都喐得幾勁下，同之前啊其實升咗一陣嘅，咁但係又啲消息出嚟又唔太好喎。雖然依家啲金巴咧就開始俾翻啲香港人過去啊，可能即係過到澳門啦，咁但係對於佢哋嘅個業界前景嚟講啊，你又點睇咧？宏觀啲咁樣睇啦，今次 好宏觀啲咁講，譬如個別一兩間啦嚇，即係或者係佢哋啲宣布咗，喂，即係下半年。難搞喎、哦，派唔到息喎、哦，咁而家都係成為一個主軸啦，即係話業績係一件事，但係派息咧就真係困難少少。咁其中一間都宣布咗啦，新豪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疫情對澳門嘅衝擊，大家都會見到嘅。雖然澳門嘅確診個案係好少，冇死亡個案，封關封得早，亦都做處理得都好好。即係嚇喺即 係戴口罩啊嗰啲 係啦，戴口罩啊嗰啲咁樣啦嚇，即係個疫情嘅控制上高。咁但係咧問題係，即係始終啲遊客會唔會真係話好短時間會翻翻去咧？咁當然有好多內地啲省市縣亦都放寬啊，即係譬如話嗰啲即係限制啊、封閉管理啊，咁亦都有啲解封咗啦，好多都咁，所以我都會相信慢慢咧，啲遊客都會去翻，因為始終都要遊客先得嘅，你冇遊客就冇得搞嘅。澳門博彩任何一間即係上市企業都好，咁所以我諗即係需要時間咯。即係如果你話要回復翻去到舊年第四季疫情前嗰個狀況咧，談何容易啦。咁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即係好翻啲啊？即係哇，起碼都比起即係舊年嘅所謂嘅即係今年嘅第一季都會略為按季有啲增長啦。咁呢個我都有少少憧憬嘅喺呢一刻度。咁但係可能都要起碼等多三個月，甚至乎即係半年之後先至可以真係半年時間慢慢的沖淡啦。咁所以咧，我諗就而家個股價都已經又係反映緊或者反映咗咧。就是、所謂未來嗰幾個月，即係成個行業，即係例如博彩業嘅無收入啊，成個行業啊嘅復甦嘅預期㗎啦。 咁啊，散股民可以參考一下啦。 係啦，作為呢個旅客嘅心聲咧，其實我都等緊去澳門啦，因為佢今年內咧都有啲新嘅酒店開咧，其中有啲都幾吸引啦。 係咩？ 即係有隻韓國嗰班又有熊媽，唔係有熊人啊，又有兔仔，又有雞啊，即係嗰班朋友咧、 啊、 主題 啊。系啊，我都几吸引。 系啊，我都大唔透，我都有啲兴趣去 咁啊， 住下。 澳门都几开心嘅，起码即系如果你话而家欧美嘅疫情咁样，咁你去唔到巴黎睇真铁塔咯，咁、 啊、 都有个似似地嘅，咁、 啊、 都 OK 嘅。咁即系 你坐下戈高拿咯， 系咯、 啊啊、 都。即系又有威尼斯感觉喎，系咪先？即系唔系讲笑嘅，但系即系我谂香港嘅朋友，即系未来嗰三个月。 都好難去到第啲地方旅行啦，澳門都可能係唯一選擇咁啊！呢個都係好客觀嘅現實嚟，咁所以即係我哋分析股市，其實都係分析緊我哋嘅生活啫。 啱啊，組團去啦，咁樣唔好講咁多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星期二，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好多人除咗要翻工，仲要照顾家庭，就好似吴太，佢系一间金融机构嘅行政人员，因为要照顾患有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嘅仔仔。要临时向上司请假，其后因为仔仔嘅情况反复，请假嘅次数多咗，就受到上司嘅留难。最后一次，吴太向上司告急假，但被拒绝，别无选择之下，佢唯有辞职。吴太其后向评机会作出投诉，指上司歧视佢，而公司亦需为嗰位上司嘅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下嘅家庭岗位，指一个人负有照顾直系家庭成员嘅责任。而任何人或者机构基于个别人士的家庭岗位而歧视他，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吴太和公司同意提早调停，并且达成协议，公司按照吴太的要求为他提供推荐信，以及不再要求他支付原定的离职代通资金。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嚟到呢个环节啦，芭比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 冇错啊，因为咧而家咧就非常之多人流行咧去自制口罩啦。咁啊好多人就会选择唔同方式啦，譬如印尼嘅朋友咧就会用啲干花同埋鲜花去整啦。 亦都咁咩？ 其实咧就唔得嘅，因为咧其实佢唔系物理噶嘛。咁有啲咧就用一啲嘅即系勾织嘅方法去勾一啲嘅针织口罩啦，但系都系唔得嘅，因为都系疏窿嘅，系啦。咁亦都有啲北京嘅设计师咧，就系将嗰啲嘅环保袋啦，或者波鞋嘅后边脚踭嗰个位咧，咪有个弧度嘅，将嗰个位嚟做一个口罩啦。不过就似系人哋嗰啲防护性强啲嘅口罩，系啦。不过呢个都系 design 设计嘅嘢嚟嘅啫。 似乎啊，对于抗疫啊，冇乜实际用途。 系啊，咁啊，不过咧，即系由于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系自制布口罩啦，咁都有少少温馨提示嘅。咁啊，譬如自制嘅时候咧，记得一定要系三层结构，咁啊内中外啦。咁最面嗰层咧就一定要系防水布，咁亦都可以入边系棉布啦，因为你贴住块面就会舒服啲啦。咁中间咧就一定要譬如加一啲嘅滤芯啦，咁咩滤芯咧？原来可以系咩咧？干咗嘅湿纸巾啦，尿片嘅材质啦，纱布啦，或者系卫生棉啊等等，呢一啲咧都系可以用嘅，即系摆中间系啦。不过我就觉得咧，如果系干咗嘅湿纸巾咧，就真系自己要小心啲，因为你嗰个处理整干佢嘅方法要留意啦，唔系可能已经系含菌量好高啦咁。咁呢啲咧就自制口罩嘅 tips 啦。咁啊 ，O 你而家戴紧呢一个，你认为点咧？ 哇，好靓啊 ！O 而家戴住一个， 呢个就系政府嘅口罩啦， 同心口罩。咦，阿欧已经得到一个了。 是啊，他终于寄到你屋企了，好好啊，多谢邮差。多谢邮差，邮差系好尽力嘅。 喂，我见唔系咁贴面嘅，点解？系咪个 size 大得滞啊？ 我觉得有啲大，不过系 one size 噶嘛。 哦， 系咪你未整嗰个鼻梁嗰个贴线啊？ 系， 都唔系咁贴噶，原来。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其中一题，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引起多方嘅争议。考评局凌晨再发声明话，十分重视教育局同外界对今年历史科试题嘅意见，将会严肃跟进处理。考评局话，历史科考试啱啱完成，仍然未开始阅卷程序，目前不宜就试题作出评论，恐怕影响阅卷的公平公正，有损考生利益。 教育局深夜发声明，话知识文凭试历史科有试题附带极为片面嘅资料，令试题具引导性，考生可能因而达至偏颇嘅结论，严重伤害喺日本侵华战争中受莫大苦难国民嘅感情同埋尊严。对公开试中出现如此设计嘅试题，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要求考评局严肃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推动使用一种未经证实疗效的治疗疟疾的药物，以医治新型肺炎患者。前副助理卫生部长布莱特不认同此举，应邀前往国会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布莱特在听证会上警告，如果不采取额外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2020年将会是美国近代史上经历最黑暗的冬天。布莱特出席国会听证会之前，特朗普透过社交网页攻击对方，指控布莱特是一名心怀不满的联邦雇员。布莱特早前向监察部门举报，说自己因为多次质疑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而遭到特朗普政府报复解雇，要求当局彻查事件，令他可以复职。法国表明不会给美国市场优先获取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法国制药巨头塞诺菲一度表示，由于美国率先投资分担风险，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成功，美国市场将会获得优先。董事会主席温伯格之后表示，不会有国家优先获得疫苗，会确保同时间运抵全球各地。总统马克龙表明，市场力量不适用于疫苗研发，下星期会晤塞诺菲主要行政人员。欧盟强调，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上，所有国家必须获得公平对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吉林的本土病例，新增11名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死亡病例。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91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4，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0065点，升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73美元，卖出1731.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咧都系未消散啊。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对出，就是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龙尾排到去新光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就是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好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出返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慢车。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就挤塞，车龙过咗芙蓉山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萧杰恒博士。 首先講下呢隻新型冠狀病毒，佢本身嚟講咧，佢係一隻 RNA virus 嚟嘅。病毒有兩款，一種 DNA 病毒，一款叫 RNA 病毒。RNA 病毒咧，相對喺DNA 病毒嚟講咧，佢就冇咁穩定嘅。病毒不斷需要複製自己，咁佢先至可以感染下一個即係病患者咁樣。RNA 病毒喺佢複製嘅過程之中咧，佢就好似一個罰抄，成日都抄錯嘅小朋友。抄基因嘅時候可能A G C T 咁四個英文字，但佢可能都會抄錯喎。佢一抄錯咗咧，其實就形成一種嘅所謂嘅基因突變。大部分情況之下咧，呢病毒進行咗突變之後咧，多數情況之下都冇影響嘅。但有啲情況咧，可能會令到個病毒生存質差咗嘅，容易啲俾自己我哋個身體消滅嘅。變相嚟講，呢啲病毒咧，可能出現咗突變之後咧，就慢慢就消失咗啦，就冇咗啦。都有啲情況係啱啱相反，可能令個病毒喺個身體入邊咧生存得快咗，複製得快咗，又或者佢可能抵抗我哋嘅免疫系統嘅能力強咗嘅時間咧，咁就令到呢啲病毒咧越嚟越厲害啦。變異咗嘅病毒咧就會取代咗原本嗰只病毒，成為當地一啲流行嘅，即係一個叫菌株啦。咁譬如話，當有個案啦，佢哋懷疑或者疑似係有新型冠狀病毒，大家都知道佢哋都要做一個基因測試嘅。通常病患者就會攞佢哋嗰啲用棉棒啦，去攞啲喉嚨嘅分泌物或者鼻腔嘅分泌物啦，以至後期可能攞一啲嘅深喉嘅唾液啦，攞咗佢入邊嘅病毒基因出嚟。咁我哋用個快速測試啦，睇下佢究竟存唔存在先，有冇呢啲基因先。好啦，如果有之後咧，咁佢哋就會聯絡我哋理工大學啦，咁我哋就會去攞佢哋嗰啲嘅提取出嚟嘅基因樣本，咁就做個即係仔細嘅基因分析，將病毒成個基因排序出嚟。排序咧係的而且確可以即係幫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即係病毒嘅傳播鏈。暫時我哋見到嘅冠狀病毒，雖然就話你話見到有突變，但未至於係話去到一個好大型嘅突變，即係唔似話好似一啲流感病毒出現咗基因洗牌呢樣嘢。咁喺我哋個基因分析入邊咧都未見到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二台直播室呢一度咧，就系做紧嘅节目系晨光第一线吓，咁啊直播室当中就有阿小白喺树，亦都有阿 Barbie 同埋有我鹏仔，咁啊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咧8:41噶啦，我哋咧要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啊，先睇下今日嘅城报啊，城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讲到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啊，佢嗰个嘅疫情嘅状况。嗱，香港寻日咧新增一宗咧就系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啦。咁患者咧就系日前嘅66岁梨木树村女病人嘅丈夫嚟嘅。咁至今咧，本港累计系1,051宗確診個案嘅，咁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表示啊，市民或者需要咧同呢個新冠病毒共存嘅。咁至於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何柏良咧，佢建議政府啊就要強制咧所有人啊喺人多密集地方咧要戴口罩，並且咧呼籲市民咧減少前往酒吧等等嘅高危地方，以及咧係暫時避免咧同朋友聚餐嘅。嗱，咁啊日前發生嘅呢一個喺梨木樹村嗰度居住嘅女病人嗰个嘅个案啦，咁佢目前咧呢个梨木树村9人家庭咧就有3人确诊啦，咁就包括咧一对夫妇啦，同埋佢哋嘅5岁嘅孙女嘅。咁另一方面咧，由于呢个事件当中嘅当事人咧曾经喺多个地方出现啊，咁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咧前日就去到咧嗰位5岁女童啊。佢確診之後咧，咁居住嗰個地方啊，卓明樓啦，就派發咧深喉唾液樣本瓶就俾咧啲住户。咁至於梨木樹村5座有800多個嘅住户咧，房屋署尋日咧就代為派發呢個樣本瓶嘅，去收集佢哋嘅深喉唾液樣本啦，咁去做檢測啦。咁而醫院管理局咧曾經表示咧，5月開始咧將會係逐漸恢復公立醫院嘅非緊急服務嘅。咁對於有新增本地感染個案會否影響計劃咧？咁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啊（括弧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嘅何婉霞咧），佢表示啊，就醫管局咧會考慮疫情嘅感染控制風險，平衡人手、個人保護裝備、服務能力等等各方面，先至会逐步咧系回复非紧急服务噶。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城报嘅内页要闻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文汇报嘅要闻啦。嗱，咁呢个文汇报嘅报道咧，咁啊阵间嘅一啲字眼咧，我都系全部照佢嘅报道读出嘅啫吓，系文汇报嘅字眼嚟嘅。咁啊讲到咧1200亿拨款纾困措施过关。立法会经过多日的讨论，昨日咧终于以建制派议员42票赞成、揽炒派议员23票反对同埋1票弃权之下咧，通过咗2020年嘅拨款条例草案，当中涉及超过1200亿元嘅各项纾解民困措施，包括咗咧10,000元嘅现金发放计划嘅。咁喺表决期间咧，揽炒派议员咧几乎系全体投下反对票嘅，有建制派议员就狠批揽炒派系无视市民受黑暴同埋疫情嘅双重打击，正陷于水深火热，执意咧投下反对票数噶。咁啊，如果下一届佢哋仲有过半嘅议席，真系俾佢哋揽炒啦。咁啊，有议员就咁讲噶。咁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感谢投票支持草案嘅议员，并且强调咧系会全力全速落实各项撑企业、保就业、稳经济、纾民困的措施的。就住市民最关心的10,000元现金计划，陈茂波亦都 话咧，有关嘅筹备工作咧系全速进行嘅，目标就系要喺下个月月底开始接受申请，七月起咧就开始市民会陆续收到钱啦，而喺八月底前咧，绝大部分合资格嘅市民咧亦都已经系收到款项噶啦。咁啊，同时咧，政府亦都已经联络咗零售、饮食等等嘅业界，商量届时推出一啲推广计划，提供消费优惠啦，令到现金派发计划咧系可以起到刺激作用噶。咁至于咧，琴日亦都有提到咧，会延续去年宣布嘅一啲纾困措施，咁包括咗咧系非住宅电力用户嘅电费咧会有补贴啦，亦都有一啲水费排污费嘅宽减，额外四个月75%嘅水费排污费啦，每个月嘅上限咧系20,000元或者系12,500元嘅。咁其他咧，譬如政府物业同埋土地短期地契条款咧，亦都系豁免咗一啲租金啊等等。咁同埋康文署啊，同埋娱乐中心设施基本上嘅长租咧，亦都系会有六个月嘅宽减50%嘅。咁等等嘅啲措施咧，琴日都系有讲到嘅。呢个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咧就系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头版报道噶，咁啊讲到关于咧就系国泰航空嘅一啲嘅消息噶。咁啊内文亦都讲到话，因为管理不善而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跌出三甲嘅国泰航空，或者咧会再向全体员工开刀救亡啊！消息指出啦，亏蚀不断咁嘅国泰公司咧，早前已经宣布啊，高层咧就会减薪，以及咧就放无薪嘅假期之后，咁啊今后咧已再次推出啊新一轮嘅减省成本方案，包括要求全体员工减薪，减幅啊介乎咧就系20%-30%嘅，咁啊按照住职级而定嘅。较低职级的员工可以就是改造一个叫做无薪假代替，最快今日就会公布方案的。国泰发言人未有否认减薪的消息，重申不能够排除任何的措施，以确保集团航空业务能够渡过危机。咁有工会指出啊，收到工友反映咧，就系国泰会有大变动，不排除会减薪。咁啊，关注裁员，更加就系担心咧会打烂饭碗。亦都咧有工会指出啊，会联络公司紧急查询，担心事件属实咧，或者会影响造成混乱添噶。咁根据翻国泰去年嘅年报啊，国泰航空连同其附属公司喺全球聘用超过34,000名嘅员工，香港员工就大概有28,200人左右啦。咁整体员工开支大概系200亿元噶，咁啊占咗集团营运开支19%。国泰发言人未有否认之前嘅消息噶，仅仅话到啊，重申世界各地实施嘅旅游限制，令到商务以及就休闲嘅旅游需求喺一段时间之内继续严重受压，鉴于目前形势瞬息万变，不能够排除任何措施，以确保集团嘅航空业务能够渡过危机。咁讲，多个工会近日都约见国泰管理层，了解有关合并重组嘅传闻。咁管理层重申未有决定。咁但系咧，客运近乎系零收入啊，仍然就要支付薪金、飞机停泊以及就维修费等等，经营十分困难，将会采取任何嘅措施渡过今次嘅难关。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啦，同大家转睇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同呢一个 DSE 考试有关嘅，咁就话咧中学文凭试啊，再掀起试题争议。寻日举行嘅历史科考试咧，有必答题要求考生评论啊，1900年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於弊呢條題，咁啊教育工作者聯會以及係教育評議會咧，都先後批評試題咧迴避咗日本侵華暴行，質疑同日前被指發表不當網上言論、參與撰題嘅考評局評核發展部經理阿楊榮宇有關。咁啊，教育局咧罕有譴責試題傷害國民感情同尊嚴，形容試題資料咧極為片面，或者會令考生有偏頗嘅結論，要求考評局咧係嚴肅跟進嘅。考評局咧就指啊，設題同資料係別無其他非學科的考慮的。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他都表明就不同意這個試卷的陳述，但就認為考生可以直接表達正反意見，相信題目是要求學生具備解讀資料的能力，再結合對歷史知識進行分析，並非要求認同某種觀點的。而考評局亦都回應指，就題目 旨在考核考生的恰当地选用及组织史料，以提出合乎逻辑和前后一致的论点这个能力，但就未有回应史题资料偏颇的质疑。这个来自今天是《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苹果日报》嘅报道啦。讲到就系五款胶镬铲预热变形啊！咁啊，消委会测试咗17款中式胶镬铲，售价咧介乎12蚊至到99蚊不等嘅，全部都有标示耐热同埋最高可用温度，咁都系写住咧系180度至到260度噶。咁啊，消委会测试嘅方法咧就系将样本嘅铲头，即系镬铲嘅铲头啦，浸入咗保持喺200度嘅花生油15分钟，取出之后咧就冷却4小时。结果显示啊，五款胶镬铲咧表现系未如理想嘅。咁啊，其中 JMJ 呢一个品牌咧浸入咗热油1分钟之后咧已经系热溶变形啊，但系佢嘅标示温度咧就系220度，咁所以咧就系不符噶。咁而其他品牌咧亦都系相继地测试之后咧出现咗有啲嘅轻微变形啦，又或者系咧有起泡嘅情况。咁亦都有啲品牌咧就系铲头物料咧系轻微变色嘅。咁啊，檢測亦都發現咧，某啲嘅品牌咧檢出嘅 PAA 超出咗歐洲嘅標準規限。咁啊 ，PAA 係乜嘢嚟嘅咧？就係咧被國際癌病研究組織定為咧可能會令人類引致患癌嘅物質。咁亦都咧可以透過廚具等等咧係遷移至到食物，而長期攝入咧或者會有潛在嘅健康風險噶。此外消委会亦都系测试咗将唔同嘅样本咧，就系浸喺唔同嘅溶液之中，去模拟咧煮食嘅唔同食物嘅时候咧，胶镬铲会释出嘅一啲杂质出量嘅。咁啊，当中亦都有8款咧喺模拟烹煮酸性食物测试嘅时候咧，系经过浸完之后咧，系高出呢一个欧洲嘅标准规限嘅。咁而喺模拟煮食含酒精食物嘅测试之中咧，有一啲嘅镬铲咧，亦都系释出咗超标嘅一啲有害物质嘅。咁于是乎咧，其实就有一个少少嘅总结嘅。咁啊，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就认为啦，产品如果喺热油测试唔够1分钟已经溶咧，安全程度绝对有问题啦。亦都讲胶镬铲在酒精和酸醋的测试之中呢，杂质释出超过标准的上限，表现亦都是未如理想的，就建议呢消费者应该小心或者是改用其他一些镬铲的。刚才呢就没有提过很多个品牌，但是呢即是为了安全起见呢，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即是搜寻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因为其实都很多份报章有报道过关于胶镬铲和消委会的报告的，看看自己用的镬铲会不会都是 就買正嗰只牌子， 咪就係咯。咁就真係轉用一個鑊鏟就比較安全啲咯。 你唔驚嘅都得個支字啊。 係啊， 嗰只真係幾恐怖啊！1分鐘即溶。 係啊，因為睇到嗰個報章嘅報導咧，嗰、那個鑊鏟差唔多係咧用咗大半隻咧，係得翻個病咁滯噶啦。好恐怖啊！真係。 咁啊，即係大家要做個精明嘅消費者啊！ 好，唔該曬 Barbie。跟住咧，我哋就精明嘅香港人睇下呢一個嘅海洋公園嘅消息啦，好唔好啊？ 點啊？ 係啦，明報方面有一個咧就專訪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政府已申請54億元撥款啊，為海洋公園救亡啦！以免公園咧6月咧就會倒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咧就會審議項目噶啦。咁啊，大部分黨派對是否支持撥款咧取態仍然係未明朗噶。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劉明偉表示啊，咁啊現在咧就急需撥款，以免公園咧就被債權人清盤噶，否則咧會令到園方管理層以及咧就政府失去咗話事權。佢亦都表明啊，檢討公園嘅未來定位係有無限嘅可能性噶嚇，日後可能會係主題公園啊，或者係康樂設施。如果政府願意鬆綁的話，香港人免費入場、園內建樓等等亦都是有可能的、這個可能性真的很大、好，有學者就認為以往海洋公園受到條例規管，政府鬆綁的程度直接影響公園日後是否需要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這樣如果真的不想清盤的話，現在就需要54億元的急需的撥款。他們說到很多人不理解公園倒閉的結果，園方有2000多名的員工以及7500隻嘅動物，後果可以話係不堪設想嘅。其實海洋公園一直受到海洋公園公司條例約束嘅，定位就係主題公園，不可以集資、注資、融資。政府今個星期就話到將會成立跨部門小組，檢討法律、財務安排、土地運用。外界甚至建議公園興建物業支持園區嘅發展。咁佢哋表示啦，咁起唔起樓或者插唔插過山車咧？咁又或者喺過山車旁邊起樓咧？其實全部都是有可能的， 过山车旁边起楼。 佢令我諗起赌城啊，美国赌城嗰个 New York， New York 嗰个酒店啊， 系 佢咪就係围绕住嗰个酒店大楼有个过山车， 即 系 有类似嘅 concept 咁样啦。咁几 好喎、啊、呢、這个。 香港 service 系搭过山车上嚟嘅。 我都想去住啊！ 我哋一齐留意住呢个海洋公园嘅发展啊！吓，以上嚟自明报嘅专访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只得17岁非常之讨好的一位加拿大年轻歌手啊，听讲在加拿大本土非常之受欢迎， Johnny Orlando 的新歌 See You。 I was with my friends, we missed the last train, ran into your friends and they pretended like nothing had changed, like everything's alright. I should have texted before I called you, I sent you a message, maybe you missed it or it never went through.It's been one of those nights. Oh, I know it's late and you hate that I do this. Maybe it's foolish, but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us. I just wanna talk about how you've been lately. I don't wanna get my hopes up, thinking that we'll ever be together someday. And I don't need anything from you, and I know it's a little too soon.But you and I, you and I, you and I, you and I love once, and I just wanna see you. 听讲佢嘅知名度可以同 Shawn Mendes 或者 Justin Bieber 咧就系一齐挥下吓。佢系家中嘅独子，亦都咧话俾大家听，曾经咧好中意喺网上面咧识下朋友嘅。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Johnny Orlando Se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arbie， 仲有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Good morning， 华梅姐。 嗱，今日咧星期五啦，咁所以咧都应该有啲娱乐啦，去准备嚟紧嘅周末周日啦。咁、有咩娱乐又可以同心抗疫噶？除咗话咧系可以去一啲冇乜人嘅地方去郊游之外啦、但其实而家郊游有得好多人啊，咁不如咧都再谂下留喺屋企度同心抗疫咧、 啊。 如果留喺屋企嘅话咧，又担心啦，咁咪好闷咯，几个月都系咁、嗱，有啲消息咧就咁样嘅，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追韩星啊、K-pop 啊嗰啲嘢啦吓。 我 J-pop 嘅、哦， 我又冇乜特别中意，真系。 系喎，小白系 J-pop 。如果俾我小白都话，我都中意 K-pop， 哇，咁应该六沉噶啦。 嗰 个 J-pop 嗰个市场。 Monster X 嗰只歌系几好嘅，之前入文嗰只。 系，但系始终都系 J-pop 好。始终都系 J-pop 好。 嗱，因为咧，即系韩星咧。他们想到帮一些 fans 在家抗疫，就原来都有很多是 online 网上的 concert、演唱会、其中呢就是有一些就不用钱的、不用钱那些就由呢下个礼拜开始，下个礼拜二就去到成日21号一连三日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韩星就在网上开演唱会，嚟到系免费提供娱乐俾啲 fans 嘅咩 icon 啊，April 啊，金在焕啊 ，Daybreak 啊 ，Oh my girl 呢啲系啦，你哋中意 K-pop 嘅，中意韩星嘅啲实知啦吓，我话梅就唔系好清楚，咁但系呢，佢亦都有一啲咧系收钱嘅， 哦， 系啊，佢一样系演唱会 online 嘅，不过咧佢系收钱，你一样买飞，不过系屋企睇，但系佢又得意，佢会喺现场嘅时候咧唱出下咧，佢会用手机嗰啲互动程式咧，佢会抽中你咧。就同你喺屋企度对话咯，系咪好开心啊？ 开心啊， 哇！真系俾佢谂到啊！嗱，咁样做 concert 咪唔会蚀钱咯，又可以开到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在家唔怕闷，韩星 online concert。 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有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一段繁忙，龍尾大欖上斜。青山公路出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嘅碧堤半島一段擠塞，龍尾喺浪翠園三期對出。全錦公路落翻全錦交匯處，車龍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馬料水。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柯達大廈方向柴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9:07，今天投资 O2O 欧请来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年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年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新年，喂，睇翻市况咧，隔晚美股啊，犹如坐过山车咁样啦 ，V 型反弹、哦。今日港股方面有冇机会咧升翻少少啊？吓， 冇错啦，我哋见到即系美国方面咧就升翻啲啦，而啊夜期啦，即系港股都系稍微即系跌翻正数咁样嘅。但其实我睇翻个形态方面咧，短期嚟讲咧，其实无论系即系港股啦、美股啦，甚至 A 股啦，其实都系代变嘅格局嘅。我哋见到其实呢个月咧，五月咧。其實都是橫行的，就是代變格局為主的。如果港股在短線跌穿回23,200，可能大家就要做一個對沖，甚至將之前在低位買的貨可以獲利先的了。但如果可以在5月或者6月初去升穿回24,800，反而就會看穿一點的。所以短期來講都是寧願是做好對沖，或者甚至是沽過大市而去持有啲股份咧，呢種嘅策略咧嚟去輕倉去上陣咧，反而係更加好嘅策略嚟嘅。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輕身上陣啦。咁啊，因為五月咧傳統都係咧麻麻地嘅月份嚟㗎啦。咁大家都可以參考翻。今日咧，聽眾啊，陳生咧就問只0045啊，咁啊大酒店啦。咁佢8蚊邊攞貨嘅？咁琴日出一個業績都真係麻麻地啊嚇。咁啊，呢只股份新宇，你有啲乜嘢投資嘅建議可以俾陳生參考一下咧？ 其實如果睇翻呢個位去攞咧，就真係即係窄死少少噶啦，因為持有又唔係，跟住 等翻佢又唔係，因為始終我哋可以分析一下從基本面啊、技術面啊同埋心態面三個角度嚟出發嘅。好明顯，基本面嚟講，香港嘅旅遊業喺未來嘅半年、一年甚至年半咧，疫情嘅影響咧，香港嘅旅遊業都爭啲嘅啦。咁啊，冇咗啲遊客嚟咗嘅話，咁啊，作為即係多種資管理酒店相關業務嘅即係00045咧，咁啊好難去受惠噶嘛。咁啊，始終係即係基本業務跟唔上嘅時候。咁啊，中長期其實都要捱價噶啦，所以如果大家係未買嘅話咧，係要等一等。但好似陳生咁買咗咧，基本面好明顯喺未來半年一年都好難去有個大升嘅格局，而升翻八蚊咧，可能隨時都要一年啊，甚至係年半嘅時間添。呢、這個就係即係基本面要考慮一下啦。而技術面上面咧，我哋見到就話，咁當然早前我唔知阿陳生係好早前因為收息而買呢只股份，定係其實誒見到佢跌呢八蚊。比起最高位14蚊比較平，所以就買咧。佢其實好明顯見到技術圖咧，係一直係一浪低於一浪，甚至係跌穿曬即係所有移動平均線嘅。咁啊，而家技術層面嚟講咧，亦都係受壓喺即係50天線，大概係即係7.1左右啦。所以如果陳生係喺心態上面同埋啲錢係等得嘅話咧，而兩厘幾息又係覺得捱得住，可以等一至兩年。但係如果是有更好的選擇和整個投資最後來做的話，寧願是可能去到 7.5 啊、7.8 啊這些的位置呢，可能偷偷雞先走了先，或者減住去換馬更加之好。始終疫情究竟持續幾耐，同埋旅遊業幾時復甦都難講嘅。 係咁啊，炒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所啊、財富管理策略師啊温冠倫新理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新理，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好，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欧都几大整蛊， 系咪？ 头先咁啲股民小股民咧就可以点啊？轻身上阵， 轻身上阵， 轻装上阵咧，轻身上阵即系死咗啊！ 轻装，轻装， 大件事啊！我头先都吓一吓嘅， 唔系轻身，唔系轻身，唔系 打个冷震啊！即刻 轻装上阵，系减啲磅啦， 好搞笑啊！ 减啲磅啦，总之， 诶，无心之失啫， 减啲磅，减啲磅，唔好带住咁多嘢喺身。 好啦，嗱，咁但系有啲嘢咧。就不能够咧，就系、是放得太轻嘅，就系我哋嘅家庭观念啦。尤记得咧，今朝我哋都有提大家，今日咧就是一个国际家庭日、哦， 系啊， 系啦。咁我哋都有位特别嘉宾同我哋分享一下喎、啊， 每年5月15日系联合国设定嘅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对下一代的照顾是否足够呢？有没有忽视小朋友的声音啊？ 提提你，今日5月15日就是国际家庭日了。 好啦，等我和屋企小朋友计划亲子活动的时候，问下他们的意见，听下他们的心声先。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咧就系5月15日啦，正值咧就系国际家庭日。咁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嘅消失的地图咧就会休息一日嘅。咁啊，电话旁边你都邀请咗咧，就系嚟自家庭议会主席石丹里石教授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国际家庭日嘅资讯嘅。早晨啊，石教授。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5月15日啦，咁啊，国际家庭日嚟噶。其实呢一日咧系有冇啲乜嘢特别嘅信息啊，系可以表达到出嚟，可以又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嘅咧，石教授。 好啊，或者我讲讲嗰个历史先啦，好唔 好？好好、 啊。咁嗱，国际家庭日系点样嚟嘅咧？就其实喺1993年咧，联合国就决议，就每年嘅5月15日咧就系国际家庭日。咁因为佢喺1993年就定啦，咁所以1994年咧就系开始，就系第一年嘅国际家庭日啦。咁其实佢每年咧都会有个主题嘅。 哦。 咁譬如我举个例啦，2017年咧佢个主题就系家庭教育，同埋幸福感。 系。 啊，咁就2019年咧，咁其实佢就系讲紧同气候嘅， 系 有啲关系。 咁今年嗰个题目呢，今年呢因为特别同嗰个新冠肺炎啊， 嗯， 都系有关系。 嗯， 咁佢就特别呢就纪念两件事啊。第一个呢就系佢喺25年前呢，其实喺哥本哈根呢就有个宣言，就 系 讲呢个社会发展嘅。咁里面亦都好多系同家庭有关啦。 嗯， 咁另外1995年嘅9月呢，其实在北京呢，他就有一个叫做行动平台。咁嗰个会呢其实主要是讲妇女嘅。咁但里面亦都好多呢是同家庭有关系。咁所以今年嗰个题目好有趣，就话发展中的家庭。哥本哈根及北京。加25的意思就是25年后啦，即、就是我哋由95年到而家就25年后啦。咁佢就重新再睇个社会发展家庭同特别。今年就有个新冠肺炎啦，咁佢会觉得就系、喺呢个情况，其实嗰个家庭对于个社会发展又点样样咧？咁同埋呢个肺炎对好多家庭嘅发展都会有啲影响咁样，咁我就希望系做呢件事咁样。 哦，其实国际家庭我哋就咁听个名，可能一般听众咧都系会谂系咪同啲介绍亲情啊，或者希望将家庭融和呢类嘅信息咧就俾大家，但系原来唔系嘅，即系佢嗰个范畴涉猎咧系好广阔嘅。 佢好广阔。因为其实联合国咧系讲紧呢个社会发展目标啊嘛，佢提到其实社会应该点样发展，咁但系其实里边咧都涵盖你啱啱讲嗰啲嘅，因为其实咧你虽然好大宏观睇啦，咁但系其实里边都会讲到点样加强个家人嘅沟通啊、和谐啊，咁因为其实你屋企发展咧。然后先至会有社会发展噶嘛？ 哦，咁样嘅，所以我有留意过咧，其实有往年嘅一啲嘅主题啦，都会同譬如平权啊各样嘢都涉猎到嘅、哦。 会啊，会啊，会，所以佢其实每一年都有个主题嘅。 哦， 咁今年个题目就比较有趣，就系、是。我啱啱讲到就系哥本哈根及北京加25，咁、如果你唔明咧，其实你就拗头啊，你真系唔知佢讲乜嘢。咁但系其实佢就纪念翻1995年开过两次会，系讲社会发展。咁而家25年后啦，其实做成点咧？特别我哋而家面对新冠肺炎啊，全球嗰啲经济嘅影响啊，嗰啲咁嘢咯。 系嗱，咁啊，每一年嘅国际家庭日啦，唔系净系香港嘅，国际噶嘛，系咪先？咁啊，海外嘅国家或者唔同嘅地区，大家又会点样去到举行呢日，或者系喺呢一日做一啲嘅活动咧？ 系嗱，其实都好多姿多彩嘅，咁咧唔同嘅地方咧都会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去纪念嘅，譬如最简单就系研讨会啦，即系开个会咁，大家倾下点样去令到个家庭好啲啦。咁会有啲广播或者电视嘅节目啦，会有啲报章嘅撰文啊、文化节目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其实5月15号即系今日啦，咁其实咧就。不同地方虽然有不同的时区，他们都会做不同的事情。我相信今年特别新冠肺炎很多地方以我理解都是讲回即是家庭的凝聚力。因为 你其实都是在家里的，即是你是在家里避疫的嘛。 是啊。 那怎样令到那个家人互相支持多一点呢、就令到可以面对到那个疫情这样。 是这样。那香港和外地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趁着这个国际家庭日，即是多一点不同的、交流啊，对一些家庭的政策啊，甚至乎是家庭的教育方面啊，会不会有些帮助这样呢？ 都会的，我们都曾经试过有些国际家庭日，我们有推广活动啦、我们有些宣传啦、亦都有些、嘉宾专访啦，那我们跟你们电台都有合作的。即是如果个不得了 不得了剧场 的、是啦那我们都在那里会有些信息呢 发放出来。那以往我们都试过呢是举办家庭高峰会的。 是从知道呢除了家庭高峰会啦，那家庭价值呢我们经常都说责任、尊重，会不会是用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个推广的重点呢？ 这个肯定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明白家庭议会，我们过去都推动三方面的价值观的。第一个就是爱与关怀、 第二個就是責任與尊重， 是 第三個就是溝通與和諧。今年呢我們特別選擇就是責任與尊重，因為為什麼呢，就其實面對新冠肺炎，面對社會事件，其實我都是一個好的機會，我們去想回啲家庭責任， 同 埋嗰個互相尊重咁樣咯。 嗯，因為咧而家香港人，我諗都面對住除咗係新型冠狀病毒嘅問題之外啦，家庭嘅凝聚力嘅點樣令到嗰個社會和諧咧，都係需要諗多啲計仔先得嘅，嗬。 嗱，呢個肯定係，因為我哋覺得就係我哋好強調個人自由。我哋好强调个人选择，但系咧，其实喺个家庭里边咧，好多时就系我哋要平衡啲自由同责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能有唔同意见，呢、這个唔紧要嘅。但系我谂点样学到就系互相尊重，即系大家个前提都系咩呢，就系、是、大家都系一家人啊嘛。 啱。 咁有唔同意见。其實是互相包容咯， 因為人大家都梗係有自己的意見噶啦，我哋能夠包容到人咧，一個家庭先至能夠和諧噶嘛，係咪先？ 冇錯，完全同意。所以點解我哋會揾你哋合作？即係呢個不得了晚餐秘密啦，傾下偈啊，講五個方法去表示愛意啊嗰啲，其實呢啲就係好基本嘅嘢嚟噶。 嗯，咁而家全世界都面對住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出現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亦都感覺上咧係困難嘅。咁喺呢一個咁樣嘅大挑戰底下啦。石教授有冇认为我哋点样可以更加令到我哋所有人有一个正面嘅思考，喺呢一个嘅逆境底下啦，家庭都可以有更加大嘅凝聚力咧？有冇办法咧？ 嗱，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成日都话，你可能冇钱唔紧要嘅，你可能读书唔多又唔紧要嘅，但系其实家庭本身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资源。咁所以你啱啱問我呢，其實你都講咗，第一就係要個家庭比較正面，大家有個信念就係呢個肺炎係比較麻煩，但係呢總會有一日會過去嘅。咁如果大家有呢個信念互相支持，譬如好簡單舉個例，你而家嗰個疫情呢就唔好出咁多街啦，咁邊啲人去買餸呢，咁你會唔會話有啲人佢又專做嗰、那個我哋講係叫做污糟嘅團隊，即係啲 team 就專做嗰樣嘢嘅，咁你其他人就唔需要咁多出街啦，咁呢啲呢我覺得都係會令到個家庭嘅凝聚力係會加強嘅，咁互相提醒啦，出去戴口罩啊，返嚟要酒精噴手啊，去換衫啊，咁呢啲你其實多啲家人提醒咧，都好有幫助 嘅。即係互相提醒嘅過程入邊，其實已經係可以令到嗰個溝通同凝聚力增加嘅咯喎。 係啊，係啊，所以你會睇到我哋點解會透過呢個不得了晚餐嘅秘密。當然嗰個咧就主要係俾細路仔，但係其實咧大人都啱嘅。咁我哋仲有主題曲。加多點愛，係咪？咁我哋喺嗰個面書專業，如果你上去睇咧，就好多防疫 tips 啊、親子遊戲啊、唔同範疇，譬如藝術啊、文化嗰啲。咁變咗你喺屋企咧，你上我哋嗰個面書專業咧，都好多嘢睇嘅，就又有好多嘢玩嘅。咁你變咗咪個家庭凝聚就可以加強咯。 咁大家咧就可以聽阿石教授所講啦嚇。咁喺網上邊咧，家庭議會嗰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tips 俾到大家嘅。咁亦都可以留意埋我哋共同製作嘅劇場啦，係咪先？ 係啊，那個劇場一定要睇啊，因為我都聽翻好多人講，就佢哋都好開心嘅。睇完嗰、那個就唔係淨係俾細路仔嘅，大人睇完都好多會心微笑嘅。 係， 咁好啦，大家係可以去討論嘅。 係，咁我仲可以即係帶埋仔仔一齊去到睇下呢一個劇場嘛。 係啊，好多謝你哋啊，所以。跟港台合作， 好明白晒。咁啊，听众都有好多嘅 tips 啊，同我一样袋埋落袋啦。今日朝头早咧，亦都咧就系唔该晒石教授啊，石教授就嚟自家庭议会嘅主席嘅，多谢晒你石教授嘅分享， 多谢你， 多谢晒， 拜拜。 藏心内，为何有苦不诉，问候然后发呆，感激他未及报答的爱，抱歉往日为了幸福差点倒下来，忘掉冷了记得加衫比雪爱我更加可爱，为何知赶破悠长天地，为何始重新放任？ 怯会为了我过于担心才失气，而懵懂的你愿铭记，就算你如何着我，别要再犯那些错，遇着他们曾为用花我，便要承受过太多，能撑过亲切朋友夜半讲心事，还亲昵得似情侣偶尔亲多几次，无论有几次大个人亲的仍然像孩子，需要变抱一下不怕不好意思， 杨千嬅的作品名字叫亲啊，咁啊好啱今日啊吓，国际家庭日的时候听呢一首作品， 冇错，好温馨。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找罗启新出来啦。 早 晨 早 晨。 行仔早晨整个听众。 是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是不是你扮李斯拉人啊？ 是啊， 我见到你有啲相、啊，有人、啊、我唔知点解会有人俾到一张相我睇，系你啊扮、哦，我估你有人问我，喂佢喺度扮咩罗启新？我话啊一望就知咯，应该系 Lazy Lion 咯。 系啊，因为嗰啲人就成日又话系把声系你，应该又话系我，内、人都听唔出唔系、 啊。已经有三个人问喺短短嘅几日间问嗰个系咪我。不是程振鹏不是配那个 Lazy Lion 声音的，人家更专业， 不是啦， 人家更 专业， 专业 是 啦是啦 是啦。另外呢看看咯，咁日常八点半呢、啊、有一样嘢， 咦 skip 咗啦头条新闻。 我讲完噶啦， 好似冇讲过咁。 你讲咗啦嘛。咁另外咧就睇下日常八点半啦。咁就第一样嘢咧就嗰啲而家独立嗰啲书店咧，以前我哋都中意走上去睇噶嘛。 你讲楼上 系啊，楼上铺啊， 楼上书店。 你谂下，哇！喺连嗰啲大型连锁书店咧都要结业啊。咁佢哋咧即系面对嗰个压力，你谂下几大啊？第一就租金啦，第二而家网上卖书咧，大家又多咗啦咁样。究竟佢哋点样去到继续凭住呢一腔热血经营落去咧？ 同埋个城市究竟系有冇嗰种读书风气咧？ 系啊，咁另外又要睇下咯。咁呢一个咧，就本来三四月之间咧，就系举行呢个第4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噶嘛。咁而家咧就延期到暑假啦，咁、哦、样。 哇！暑假即系几时啊？ 暑假，我 真系唔知几时， 即系总之热嘅时候啦。咁、哦、但系佢哋咧都喺呢个网上边咧整咗呢个一分钟电影学堂啊，同埋电影大师班啊， 系点噶？ 哦，喺个网页里边，即系可能佢有一套戏咁样，咁跟住佢咧就会讲下，咁跟住有啲演员，咁佢又有啲访问嘅分享啊。 一分钟搞掂，总之就 其实唔得噶，我睇过咧， 懒人包、哦、 有。有四五版，有两张相，但有一篇咧系访问嚟嘅，你即系你点一分钟睇晒成篇访问啊？ 哦，其实一个约数嚟嘅啫， 系啊，可能你一分钟一粒你唔兴趣， 即系短时间啦，意思即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零距离科学啦，今晚咧就会讲下呢、這个嗅觉同味觉啊， 系 啊，原来咧两个系密不可分嘅，所以有啲人咧鼻鸣啊、鼻塞嘅时候咧、哦、就会食嘢话冇味啊等等嘢啦吓。咁、 哦、 但系咧啊，原来咧利用嗅觉咧喺不知不觉之间咧、嗯、会改变到啲人嘅行为嘅。 利用嗅觉。 有啲营销嘅人员咧，就会咧用啲某啲香氛啊，加强顾客嘅购买欲啊。咁、 哦、 有啲甚至乎咧系可以咧，令到佢咧系购买某一啲特定嘅产品嘅。 哇！吓，呢啲心理学 系啊，即系我净系知道咧，喺呢个航空公司咧个飞机度闻到杯面咧，大家都话要吓。另外一个女士仲犀利，佢可以闻到一个人咧系咪患有帕金逊病。 哦，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其中一条必答题问考生：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引起争议。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会严肃跟进处理今次事件。对于有意见认为文凭科嘅历史科。文凭试历史科的试题可能严重影响了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情感和尊严，深感遗憾。他说历史科刚刚考完，仍然未开始阅卷，现时评论试题恐怕会影响阅卷的公平公正和考生的利益。苏国生强调，考评局有既定机制，包括审题委员会和科目委员会，在事后就会就试题的用词、方向等检讨，调整新一年的试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推动使用一种未经证实疗效的治疗药疾药物以医治新型肺炎患者。前副助理卫生部长布莱特不认同此举，应邀前往国会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布莱特在听证会上警告，如果不采取额外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2020年将会是美国近代史上经历最黑暗的冬天。布莱特出席国会听证会之前，特朗普透过社交网页攻击对方，指控布莱特是一名心怀不满的联邦雇员。布莱特早前向监察部门举报，说自己因为多次质疑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而遭到特朗普政府报复解雇，要求当局彻查事件，令他可以复职。法国表明不会给美国市场优先获取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法国制药巨头塞诺菲一度表示，由于美国率先投资分担风险，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成功，美国市场将会获得优先。董事会主席温伯格之后表示，不会由国家优先获得疫苗，会确保同时间运抵全球各地。总统马克龙表明，市场力量不适用于疫苗研发，下星期会晤塞诺菲主要行政人员。欧盟强调，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上，所有国家必须获得公平对待。巴西卫生部公布，过去一日新增13944人感染新型肺炎，再创单日新高，新增844人死亡，累积感染个案突破20万，13900多人死亡。 卫生部官员话，当地超过三万名嘅医院人员确诊，又有多宗嘅疑似病例，令多名医护无法工作，削弱医院接收病人嘅能力，形成恶性循环。总统博尔索纳罗呼吁各州检视已经采取的隔离措施，并继续推动恢复经济活动，说封锁政策可能会令更多人失去性命。不过在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州，州长表明不会遵守博尔索纳罗有关重开健身室和美容院的法令，并要求民众遵从社交距离限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1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7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3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配嘉医疗系报26.25元，腾讯控股433.6，升4.2。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是报8.4，中国飞鹤13.94，升6.8，友邦保险67.5，升3.5，小米集团12.28，升3.4，阿里巴巴195.7，升1.2，美团点评120.2，跌1.3，中芯国际18.9，系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5，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88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73美元，卖出1,73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第3-4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噶，就系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第3-4线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排到去马坑涌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啦。咁啱啱讲咗啊，因为有交通意外啊，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出噶；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邵氏影城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咁最后就係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郑文欣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有咩唔同呢？ 两年前要用尽好大嘅力气啦，好大声咁讲嘢噶。不过今时今日，我长期处于一个唔讲嘢咧养声嘅状态啦。今次咧一开声就可以好大声啦。我是郑文欣，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拍檔， 冇錯，九點搭八個字啦嚇。餘下落嚟嘅節目時間，晨光第一線，先嚟同大家享樂下先。今日邊個？ 我啊，今日去下玩先，係啦。咁啊，Barbie 同小白咧都可能啱去玩嘅呢個地方啊嚇。咁啊，亦都係今日焦點所在啊。你都啱嘅，你更多機會可能去得到啊呢個地方， 即係有啱彭仔去嘅都。 其實最啱啊，係你去、 哦、最啱，我係老人院啊， 已經變咗個朋友最啱 去，都有個多元化 都有個院字，都有個院字， 老人樂園 係海水公園。 海水公園 隔離嗰間酒店。 哦，喂，你又講得啱喎！我都曾經咧思考過咧，我有睇佢啲 package。 係啊，哇，好抵啊！個 package 真係，我因為我去咗啦。 見仁見智啦，見仁見智啦。 我用家感覺咧， 因為咧佢佢有一啲房間咧係有啲特色嘅， 係啦， 嗰啲特色咧就係有啲動物喺度嘅， 係， 即係公仔 熊貓啦， 即係唔係真係動物啦，即係唔止有啲係狐狸 嘅，有啲係魚 嘅。我想問下佢嗰個動物佢呈現喺個房間嘅時候咧， 係啊， 佢係 喺埲牆度， 埲牆嗰度畫咗定還是啲立體嘢喺度？ 喺埲牆度畫咗，同埋咧佢會有一啲家私嗰度咧會有配合翻，可能有一隻擺設啊咁樣嗰啲啦， 幾好 嘅，係啊，咁咧。我研究過嗰啲嘅房間咧，係嗰啲吸引嘅啫，但係咧係訂唔到啊，同埋嗰啲平嗰啲 package 咧，好似去唔到嗰度， 係啦， 所以就冇成為我落實嘅一個計劃啦。 好，咁啊講多少少俾大家認識下啦。咁啊話説小弟就慶生啦，咁啊同屋企人咁啊，喂，咁平時有得飛，依家冇得飛，咁都叫做去下唔同嘅酒店嗰度過下自己嘅生辰咁樣啦。咁啊去咗呢一間酒店，嗱呢間酒店咧就唔係五星級嘅酒店嚟嘅，但係咧佢個 五星級， 我哋自己本身 唔係 四星噶，係啊， 四星 係啊四星。咁咧佢咧就個 package 出幾抵玩， 佢好似有一個本地人入住嘅 package 噶嘛？ 喂，而唔係佢首先咧係通過一個叫做網購嘅網站 ，Barbie 最了解嗰啲，咁咧就買咗嗰個類似 coupon 咁嘅嘢啦。嗰 coupon 係咩咧？嗱，你住一晚房，咁佢都係一個主題嘅房間嚟嘅，海洋主題啦。嗱，我住嗰間 就唔係公仔嘅。 唔係公仔嚟，魚嚟嘅，全部都係魚咁樣。咁啊，跟住咧就包 入邊咪水廠可以？ 冇。你去边啊？ 我想试下嘛。 你边亲子乐嚟噶？ 浮床啊， 都唔系叫水床啊，嗰啲系 啊。 好啦，咁啊，讲翻我哋呢个佢咧就包一晚房，咁啊都好大嘅个空间，可以俾你亲子咁样住。点解咧？ 因为 suite 系咪叫？ 系啦， 即系套房啊。 系啦，除咗一个大嘅床，即系两公婆瞓咧，佢仲有一张细嘅床俾细路仔嘅咁样。 咁啊，真系一家 family 噶啦噃。 系啦，咁啊嗱。千零蚊個 package， 咁啊包一晚嘅晚餐， 系晚餐咧，是自助餐嗰只啊？ 唔系，系有fine dining 嘅晚餐。咁嗱，跟住咧就再包埋第二朝嘅早餐。咁可能你听到呢度，喂，咁普通底个底嗰个位喺边度咧？ 唔系普通底，我觉得你食人两餐咯，已经 系啦， 连埋一间房， 同埋一家人食人两餐。 一家人，你如果到三个人，可能你一家人三个啦，家爷仔乸加埋。你平时去出去食一餐。在酒店的西餐廳吃一餐、 啊、 你平均每個人不用四九 是 啊, 要 啊, 是啊所以 那裡加上都千二啦、 啊這 個、一餐而 已是啊所以這個今次這個 package 是可以說破底價但是我都未講到它最底的位置、 嗯、 剛才說 包一餐啦、個早餐啦 夜 晚黑那餐呢、嗯、是 fine dining 來的、嗯、你吃 fine dining 你要喝 下酒精飲品啦、 啊、它包埋酒啊 它免開瓶費、 哦、 你知不知道一間高級啲嘅酒店，佢免開瓶費係話俾你聽。至於你嗰度一間酒店開一支酒，如果你帶一支酒去，起碼$400啊，開一支酒，即係你仲要帶，即係你走嗰個成本再加埋$400，佢 serve 你同埋開瓶嗰錢咧，其實嗰度著咗$1,000，淨係單呢樣嘢咧已經係。抵玩刺激啦， 係 啊咁啊！ 即係如果中意飲翻兩杯嘅朋友，就又可以有自己帶杯中物去， 係咯， 咁 又可以自己做下啲唔同嘅 pairing 咁樣啦。咁啊，呢個依個 係咧，我知道咧，譬如如果有一啲都係本地嘅酒店咧，佢一樣會有呢一啲喺抗疫期間就俾香港人去入住嘅一啲 package 咧。有陣時佢就唔單止係包食啦，佢可能包埋啲設施，譬如做 spa 咁啦。嗱，我唔知嗰陣時個 spa 係咪 close 咗啊 ？close 咗啊！我哋嗰、那個我哋去嘅時候 close 咗， 泳池都 close 埋。 泳池有開啊！我就係想講下泳池嘅眾生相接住落嚟咁樣啊嚇。咁但係頭先講嗰個底灣嘅價錢咧，就係星期五限定嘅啫。 嗯， 到禮拜六咧就變咗另一個價錢噶啦。 不嬲，禮拜六都係貴啲噶啦。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一家人想。阿欣依個價錢咁去睇下嘅話，你自己上網揾啲渠道啦咁樣。但係咧，佢有幾個設施都開放翻嘅，包括咧嗰、那個親子嘅遊樂場啦，佢有個園區嘅親子遊樂場嘅，類似playground 咁嘅嘢啦。咁室內嘅，咁啊俾啲小朋友畫畫寫寫啊，打下機啊， 有 多 波池啊， 係啦，個類似嗰啲 board game 啊咁樣，俾啲細路仔可以放下電嘅。咁你作為大人嘅話。 得物無所用。 我冇噶，我睇下喺旁邊。 唔係波波池佢都可以玩嘅。 佢只跳落去。 我有第二啲。 得咩？ 過咗高度係啊。咁反而咧就去啊，我都係中意泳季啊。係、哎，即係 曬下太陽啊，唔落水都。 係啦，五月流流，五月15日啦，你都未開政府嘅泳池，5月21日先開。 係咯。 平時啊，嗰啲叫做康文署嘅泳池已經開啦，甚或乎你屋企可能住緊個屋苑個。泳池都開啦， 我都話咯，正路咧通常就復活節假期嘅時候就開嘅啦。 係啊，依家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咁樣咁藉住呢個機會都想呼籲下大家去沙灘嗰啲咧，你真係唔好落水游到咁出啊，因為依家係冇救生員嘅，即 係 你過往嗰幾個禮拜咧，即係冇乜呢啲請溺啊，或者呢啲人浸親嗰啲咧，即係香港係福地啊，你當大家 真 係啊， 不如乾煎曬下算啦。 係啊，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呢個係題外話講。 咁呢、這個。酒店啊，嗰、那個 泳池 又得唔得咧？有冇特色嘅咧？定還是普通一個泳池咋？ 作為海水公園，佢梗係有佢嘅特色啦。咁當然咧，有 有隻威威 係啦， 同啲魚一齊喺度遊。 類似喎、啊，佢有翻咧嗰啲懶係海洋嗰啲噴水嘢俾你玩下，咁、 哦、 啊有啲懶係垂滑梯俾啲親子嗰啲嘅。 即係水池咁樣。 嗱，佢有一個嬉水池，有一個游水池，有一個深水池。 嗯， 咁都有三。个泳池喺中间， 多唔多垂滑梯啊？嗰啲 细路仔有垂，我垂唔到啦，系啊，今时今日系， 即系小朋友垂嗰啲， 俾人跣得少咩？仲去垂系咪先？咁就 边个敢跣你啊？ 反而咧就我见到咧一样几好嘅，有救生员。 点啊？唔系基本嚟嘅咩？ 唔系啊，因为咧， 佢话康文署冇嘛， 系康文署冇啊嘛。 咁你酒店都不能够开个泳池，之后冇救生员啊。 第二系咩？第二 喂，佢个餐厅好嘢啊， 系咩？ 有厨师， 好嘢喎。 第二 好紧要， 讲唔过去啫，系嘛？ 我终于 reception 好嘢啊，有客服啊。 第二，我终于见到咧呢个着住泳衣嘅 女士啦，但系上边系戴住口罩咁样晒太阳。 哦，系哟， 系啦，咁啊， 咦，三件头啊，真系。 除咗比肩尼印之外咧，我深信佢会多一个口罩人。 哎呀，佢真系好中意晒太阳啊！ 系啊，我唔知 佢一啲都唔介意。 系啦，我想过去提一提佢，因为佢瞓着咗，但系碍于。环境嘅问题，我冇咁样做到。 咁我相信人家都已经预咗啦。如果唔系，点会戴个口罩出嚟晒太阳啊？ 咁又系啊吓。咁但系更加多朋友仔咧，即系你落去深水池游完水啦，咁你游完咧就佢有条酒店嘅毛巾俾你抹咗个身啦，跟住你又戴翻个口罩啦。但系最紧要系抹自己块面，如果唔系你个口罩又会湿滴滴咯。所以呢个都系疫症之下咧，如果你去呢啲泳池游水嘅时候咧， 其实有几论尽 嘅。系啊，会都几麻烦。 因为啊，你可以想象到你喺嗰个更衣室行出嚟，你都系要经过一啲水帘咁嘅地方， 淋到你湿咗先。 系啦，因为系需要咁样先干净嘛，落池水系咪？ 系啊， 咁即系如果系戴住口罩，你个口罩就会湿咗噶咯。 系啊系啊，咁样咯，呢个都几有趣啊！最后分享埋呢个小点子啦。嗱，朝头早咧食嗰个早餐咧，通常都系自助餐嚟啊，大家去过酒店咁。咁依家常言道咧都话，喂，自助餐嘅话系咪每一样嘢都系嗰个酒店嗰个员工去 serve 你啊？咁咪变咗唔系自助餐咯？ 任叫咪得咯。 唔係喎，佢都係好似平時咁樣去做。你打開個蓋咁夾嘢，夾完自己冚翻個蓋， 冇兩樣啊。 係啊，跟住咧就嗰啲係咯，總之每樣嘢都冚埋揭開。 你唔覺得有啲入保留咩？ 我有少少嘅原先 係咯， 但我見咧全部人都係咁，好似 但 係 個個出去攞嘢食嘅時候，係咪都戴翻個口罩定點咧？ 有啲有戴，有啲冇戴。 係咯，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呢樣唔係幾好啊？ 係咯， 唔係呢個都係眾生相啦，即係同大家即係一個經驗嘅分享啦。 即係驚有陣時就喺呢啲位疏忽咗，咁就 係啊， 中招就唔係幾好啦。 我都完全認同你哋嘅講法啦。咁啊，睇下即係係咪即係幫下呢個 咁啊？我冇乜吸引力啦， 我都冇乜吸引力啊。 嗰個酒店對於我嚟講。 如果啲食肆都應該係話離開座位要戴口罩 嘅，係啊， 係咪啊？ 咁啊，唔緊要啦，歐幫襯過得㗎啦，我哋三個唔好幫襯啦 嚇。我哋喺歐面前，我哋又戴住口罩又安全咧。 係啦， 好。 She keeps it down to earth,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And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Ways cultivating patience, earth has her own pace. She's a real wise woman, a midwife and a teacher, a high vibration healer, dealing herbal remedies. And I got real high on love, she got me real high on love, and I got so high. And the gates unlocked for us. Love is a wonder drug, and it grows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wild. the green garden goddess, daughter of the sun, sister to the moon, mother to everyone. Yes, she's a wise, wise woman. 唱咗好多次啦，个歌名系 Wise Woman 啊，唱嘅咧就系 Jason Mraz。 啊，好啱啊，好啱你喺泳池边晒太阳时候听 啊。 喂，今日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啊，系啦，下个礼拜唔敢包啊吓、哦。如果大家可以 争取咗先， 系啦，如果可以同老板讲，诶、哎，老板可唔可以早几个钟头，下昼可唔可以休一休息咁样咧、哦？ 好啊，你平时咁勤力，我就梗系俾你咁做啦。 好耶！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边位啊，小白？ 今日系谭小姐啊，早晨。 早晨， 早晨，谭小姐。 早晨，早晨。 你好。 早晨，各位系你哋。祝你哋身体健康， 你多谢你啊！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啊！ 系啊，紧要。谭小姐， 大家咁话吓。 我知道你好多街坊啊，朋友识咗几十年嗰啲，好多生日系咪啊？ 系啊。 哎，请讲啊！有边个啊？ 有一位咧就玉姐， 玉姐， 玉姐，一位咧就系焦容， 焦容啊。 娇啊， 娇容， 娇娇，系， 系娇容。 一位咧就美莲， 美莲， 系、 嗯、 啊， 系，仲有冇啊？ 三位，系，仲有冇啊？ 计埋我自己啦。 哇，哦、你自己都系，喂，五月之星、啊，你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大家都系五月生日啊？ 系啊，大家都系五月生日噶。 嗯，咁啊最。最扫兴就系而家疫情之下，冇得话大家聚埋一齐过一个大 party 咁样啦吓，咁 冇过大 party， 但系我哋已经食咗饭噶啦，几个咁样。 系、咁少人聚会咁样咯，唔好多人活动啦。 人多都唔好啦。 系啦。 系啊。 咁你哋几个系咪金兰姊妹啊？算唔算？ 我哋咧就系、是、即系。街坊嚟嘅就识咗几廿年噶啦。 边、头街坊啊？你哋系 吓 边一头嘅街坊啊？边区啊？ 我哋系沙田区噶。 沙田区嘅朋友、你好啊！ 真系平时即系几廿年嚟咧，系大家都系住喺附近啦，咁应该感情好好啦，系嘛？ 系啊，感情好好噶，我哋。 咁有啲咩活动过去日子一起做噶、做得最多系咩啊？ 嗰阵时咧，我咧就系、是、做即系互助委员会。 互助委员会，你系主席嚟嘅。 吓，唔系主席，我系委员嚟啫。 系委员，咁所以就帮啲街坊。 系啦、有阵时有得旅行啊，或者咩咧，就大家一齐去下旅行啊。有啲咩嘢活动啊？即系去宵夜食啊，或者咩咧，就大家一齐去嘅，好好嘅我哋。 系嗱，咁咧嘅阿谭小姐今日咧就拣咗一首咧好好听嘅歌咧，就送俾阿玉姐，系咪啊？娇容美烈，就祝佢哋。咁多位包埋自己啊，谭小姐就生日快乐，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补咗句青春美丽， 生日快乐。 好啊， 系啊， 系咩歌啊？咩歌？ 祝你哋步步高升啊！ 好， 好 多谢。 嗱呢首歌咧，我帮你讲啦，吓、叶倩文嘅祝福。 系啊。 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远，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 停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天，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世天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天，寻觅无边路远。 嗱，咁啊，玉姐啊，娇容啊，美莲呢，听住啦，你个好街坊啊，谭小姐咧，点俾你听噶祝福。嗯，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晒，下个礼拜先再见咯噃。 拜拜。